主两党候选人的支持度非常接近。佐治亚州官员预料要到当地星期三或者更长时间才能够得出结果。投票当地星期二进行，并未出现重大问题。除了个别票站之外，大部分票站当地晚上七点关闭。同总统特朗普同属共和党的州务卿拉芬斯伯格表示，特朗普有关选举舞弊的虚假指控损害选民的信心。他保证今次是一场公正和诚实的选举，而且安全可靠。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冬季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清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听日稍后显著转冷，星期五六朝早市区气温下降至八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下周初天气持续寒冷。依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575点，跌72点，总成交金额558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30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11点，跌3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91.5升8蚊，中芯国际21.2升1.72，美团307.6升11蚊，阿里巴巴229.4升6.4，中国海外发展15.5是跌3毫，中国海洋石油7.4升3.4，小米集团34.6跌7毫，京东集团362.8升24蚊，中国移动45.85跌2.5毫，盈富基金27.74无升跌。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3，英镑10.551，瑞士法郎8.82，澳元6.014，加元6.118，新西兰元5.623，欧元9.532。每百日元对港元7.54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313。日经平均指数报27087点，跌70点。港金现价报18030蚊，升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8美元，卖出1948.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就学园街，咁七咸道北去尖咀咧车龙就喺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就喺油泥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在新界荃湾的洋屋道去回荃景围方向，近住横龙街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德士古道。另外由于路面有油渍，沙田的多石街来回方向近住多石径一段都是全线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 47A、83A 和 83X 都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柴湾、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渡船街东莞街美孚、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上水和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马路上面踩单车要保持安全车速，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还有不要左穿右插。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CIBS 全新一季 CIBS 节目主题包括教育。 我的世界只有一张轮椅的空间，直至到我入了这间特殊学校。 少数族裔 Namaskar Ani Dheri Dheri Swagata Sampuna Shuda Sati Harlai， 还有社区人士的自选题目。 九龙城有史以来都是做生意的福地， 同大家走入视障人士的音乐世界。 社区声音多元文化，每晚八点和你一起听 CIBS，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上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风骚江湖小说，曾志豪是悟空。 哇，啲毛咧黐到我打晒黑黐啊！ 桂花田是八戒。 哇，有乜嘢食啊？好痛啊！我 程振鹏是沙僧。 哇，系冇对白噶。 风骚江湖小说之快活西游。 哎呀，你个八戒，你俾啲挣扎好唔好啊？知你帮手搵师傅啊，哎，掹到瞓啊！ 我搵到啦，我搵到啦，终于！ 沙僧，你搵到啲咩先得噶？喊惊咁嘅样！ 我哋要搵师傅啊嘛，师傅就喺里面啊！ 唔系啊嘛，个盒仲细过头上面个金刚圈、啊，师傅点会匿喺里面啊？ 唔系咧，大师兄。师傅真系喺里面噶，我听到咧，里面有人啊，暗暗沉沉又暗暗沉沉暗咗3个钟噶，咁沉气仲唔系师傅？ 等我娘娘介绍翻啦，盒入边暗暗沉沉嘅系桂花田、曾志豪、清真鹏，佢哋就系凡过你师傅，暗暗沉沉风骚快活人。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桂花田啊！早晨，程振鹏。 早晨，曾志豪。早晨啊，程振鹏。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曾志豪。早晨，咁多位二台嘅风骚快活人听众。 系啊，嗱，今日咧，我觉得又显著又再凉翻啲啦。 系咩？ 去咗17度啦，又跌翻到要一字头啦，已经。 好似话系咪会到11度咁样？ 啊，八度啊，低过8度啊。名副其实，即系嗰啲咩叫高8度之后又嚟一个低8度啊？可以畅聊啊！ 系星期五啊，系咪啊？即系呢个周末啦，咁大家都要保重下，注意嗰个气温，咁跟住咧就要保暖保暖。 喂，我琴日咧做咗一次咧，我觉得吓，即系如果琴日咧俾人哋叫跟踪拍摄嘅话咧，应该都可以起个标题就系怪兽家长的一天啊！ 系啊， 我竟然无意中成为咗咧我以往即系最。被忌的怪兽家长的群组，我觉得自己成为了。 其实我合子一算咧，你想当年咧都成日话住我， 系啊， 成日话住我咧，阿天啊，你真系怪兽家长。 我冇听过佢话你。 啊，因为你冇听我做节目啦， 嗬。 系啦，好忙添。咁啊，跟住咧，我就话曾志豪，你啊吓，唔好笑我啊。 他朝啊， 他朝君体也相逢，呢个世界系转嘅。 唔系，但系我自己好啊嘛，我自己怼自己出嚟咧，话唔定得到啲同情分咧，可能大家觉得都唔系咁怪兽啫，咁样。 但你自己自觉咯， 系啊，嗱，其实咁样嘅，就话说咧，你知啦，即系年纪大咧要保养啊嘛。 佢要供养一啲 供养医护啊，你知我对医护界好尊崇嘅，唔单止口头上支持佢，实际上 按摩啊嘛， 咩都有 噶， 按摩冇啊，我真系睇医生嘅咁样。 你冇善趣 啫，唔系咯，可能我系有嗰啲私人按摩咧，好巴闭噶嘛，5星级嗰啲 SPA 喺我屋企度攞啲石头摆喺我身上面咧，捉。系咁样啦， 辣你 系嘛？系就咁样嘅。咁我同我老婆咧就大家都有啲腰酸背痛嗰啲咧，总之正常嘢啦。咁、 哦、 但系咧都想揾个中医咧就针一针睇一睇咁样嘅。 哦哦哦。 咁但系两个一齐出 法啦。咁本来呢就我諗住好好简单就咁咪摆去譬如我爸妈度呢就睇住两个细路先。 即係摆两个细路。 係啦 摆两个 喺度。 儿童在家中。 係啦。咁你带埋。冇啦，冇 姐 姐 啦， 我已经，我哋顶天顶天立地啊，系啊， 凑翻好啦。 所以我每次见到我哋监制都好有共鸣噶，真系。 哎哟， 唔系即系我觉得佢都好惨啊，因为佢都要照顾好多人啊。 有你嘅屋企人 系啦，冇错。不过就咁样嘅，我其中咧呢一个嘅有个细路咧，佢就你知家停课不停学啊嘛。咁佢中间咧本来有啲兴趣班咧就变咗用 Zoom 嚟上啊，即系要用网上咧，咁要拿住部电脑，咁啊难题就嚟啦，咁。我爸妈咧应该搞唔掂嗰部电脑嘅，仲要咧嗰部电脑咧，我如果咧佢唔系嗰个应用程式嘅麻烦咧，佢半个钟就要停一停噶。 哦， 即系如果大家有开用嗰啲 Zoom 嚟玩咧，佢半个钟咧佢就一定要所谓系啊，好搞笑，佢要 kick out 咗你出嚟，然后咧你要自己咧再等一分钟咧再揿翻个 login 掣咧，先可以继续进行嗰个会议嘅。即系我唔知点解佢咁搞笑。 好似系同啲保安有啲 可能系啊，同埋中间咧佢又有阵时要你揿啲掣咧就话。啊！呢、這个参与者咧，你俾人瞄咗个麦啊！ 哦、 你唔该自己开翻啦。哇！人哋又话睇唔到你个样子， 呢度都搞 呢度都 三个字 系啦。咁我谂紧，我冇办法可以相信我老豆可以喺瞬间看地球咁搞得掂。咁依家中间上晒堂上唔到，咁咪傻咗咯。咁冇办法。为今之计，唔系为今之计咧，我就做咗呢一个怪兽家长之外卖学习。我就咧带咗个大仔出去，我话嗱细仔留喺阿爷度玩啦，好开心啊佢即刻，跟住带埋我大仔连埋部电脑，就去到我哋去嗰个中医诊所嗰度，因为嗰个好在都 friend 底嘅，即系佢又唔会太介意，咁我就话喂唔好意思啊， 怪相咯， 系啊，我话喂唔好意思啊，我哋两个咧就入去睇医生。咁咧阿仔又摆喺度，我帮你 set 晒所有嘢，带埋 headphone 唔会嘈到你嘅，咁佢自己上，哦 OK 喎、啊， 即系借个位啫， 借个位 啫，有冇俾翻钱人哋？ 使啦，几好人啊，人哋主动话喂要唔要 WiFi 啊，俾埋你啊咁样。 仔佢上呢个 Zoom 嘅教学咧，佢净系斋听，唔需要做 要嘅，要回应噶，所以咪带住 headphone 咧，佢就好搞笑咯，即系我喺出边装到咧，佢就坐喺一个。古色古香咧，有晒嗰啲先知家私啊，后边可能写咗个隐字啊，跟住咧又挂啲葫芦啊，然后咧烧咗几个檀香，跟住佢就不停喺度讲啦，玩紧风力咋，佢喺度拼紧音啊，哇，好调和个感觉， 中西合璧啊， 中西合璧啊， 文化交流， 好搞笑啊，咁样跟住然后出到嚟嘅时候，我阿仔好嘢，我话你又冇扭，又冇即系喊啊，又冇剩咧，又冇挂住玩咧，系啊，唔系即系可以扭计噶嘛， 咁 咪 上堂 专 心。 哇！但跟住我就谂紧啦，你话如果真系有所谓咩新闻报道咧，就话怪兽家长有一典型啦，哇！真系啦，睇医生带埋我仔出去贫扑啊，真系 睇医生都唔放过，要个仔学习， 都要学习，系啦， 细路睇医生添啊， 系系啊， 喂，其实 好笑啊，同埋谂翻呢个真系， 我觉得咧系你两公婆一个体验之余咧，其实对你阿仔都系一个体验嚟噶，你冇翻嚟问翻佢咧，阿仔你觉得今日系如何啊？ 好开心啊！ 呢个行程 O 唔 OK 啊？你屋 争取到时间， 好争取到 可以学 习。叫佢感受埋，你知唔知平时阿爸阿妈点解即系咁忙啊？出去食饭都要咁样，即系讲可以借机会咧，讲解翻系啦，讲解翻俾你听。阿爸平时就喺街嗰度咁啊打稿噶啦。 因为最后咧，最重要有食饭嗰个环节噶嘛。咁咧食饭嘅时候过咗六点啦，咁我哋买啲饭盒咧，咁好在真系好好彩咧，仲有架车。 我以为你恃住有细路咧，跟住就话喂，俾佢坐喺度食咪先。 可能啦，真系。咁我哋咪咧三个人咧坐喺个车度咧，哇，好有气氛噶，你知唔知点解？咁咧三个人坐喺个车度，咁啊又要停车熄匙喎。 哦，系啊。 咁咧你一停车熄匙就黑噶啦嘛。 系啊。 咁点算好咧？ 开电话灯。 系啦，攞电话灯，然后跟住摄喺车顶度咧，即系佢有嗰啲太阳挡，可以摄两个电话落去咧。咁咧佢就射咗两盏手机灯出嚟，哇，好浪漫噶，其实。 咦，无端端制造咗一个咧好特别嘅天，真系。 系啦，开住半个车窗，跟住咧然后就拍喺嗰啲路边度咧，然后阿仔又食饭啦。哇！佢好开心啊！我话阿仔，你觉得高唔高啊？好似露营车咁啊！ 系啊！嗱，佢有另外一个感觉。嗱，你又会觉得哎呀，阿仔阴公猪啊，真系搞到你咁样，但好似好点啊，周围走啊， 我觉得冇 扑咁样。 我觉得好彩就真系冇乜嘢，即系原来对细路嚟讲咧， 咁眼都唔翻屋企咧。 咁你学完做完针灸又搞完之后都差唔多嗰个时间啦，已经要啦，咋咋食咗嘢先。如果你再翻去咧，就费事佢即系饿 啦 嘛。哇！所以我觉得呢、這个即系怪兽家长的一天咧，我自己自爆咗出嚟先，有少少怪兽噶啦。 系个家长咧会俾人赞嘅。 系咩？ 即系如果以你头先嘅描述咧，阿仔咧佢坐咗喺个医馆嗰度咧， 系、啊、 自己喺度诶， 好似屋企喺医馆度， 系医生喺医馆， 喺嗰个中医 系啊，我知道我知道， 就诶咁乖咁样自己坐喺度上堂学习咧。如果有啲咧大人见到咧，通常就会话啊，那个师奶就会话啦， 系啊 系 啊， 呢、這个仔 乖啊， 系啊系啊，都系噶， 几乖啊嗬！嗱，你学似人啦， 咁你见下世面，唔系跟住仲可以顺便哄下佢。嗱，如果你曳嘅话咧，入嚟望下，几多针吉咧？饱杯真系到啊！你唔惊啊？咁样真系，喂，我知道啊，忙碌嘅应该唔止净系我。琴日呢一架，我谂好多人咧，即系都面对头先嗰啲死啦。咁中间阿仔要上兴趣班， 咁点算咧？ 譬如咧，一间翻嚟真系可以讲下，有个大学生佢就遇到呢一个网上教学嘅惨况。 程振鹏，风骚快活人。 好啦，啱啱听过有 Sammy 郑秀文嘅时间、地点、人物啊，呢三样嘢都决定咗你嗰个 Zoom 嘅面试或者叫考试顺唔顺利嘅。 系 啊，大家有冇睇到咧？好惨啊，真系。佢话嗱，疫症期间咧，除咗你话咧系大家上网去学习之外咧，系考试都会上网嘅。 嗯， 冇错。咁啊， 考试都会，又咪有啲学校会系咁样咯？因为佢哋真系想即系追翻啲时间啊，喂，真系要计分都要乘分噶嘛。 嗱，呢单嘢阿田你有份啊，请你告诫自己啊，因为里边涉及嘅案情里边咧有一个考生。有一个教授， 案情 系啊案，我哋当案情嘅嚟，而家好严重呢单案，好好严重啊， 破案啊， 嗱，我哋三个可以齐晒啊，因为点解咧？我咁乖，梗系扮个考生啦，程振鹏就可以扮咧个 professor。 嗰、那个学校对口单位 professor 桂花田饰演翻自己做阿妈。 哦，咁、 okay、佢案情咧就话咧，佢话有人喺中大嘅 secret 个 page 度咧就分享咧就话，我就系嗰个中大生啦，我喺屋企考试系网上考数学， 系 咁啊，佢已经咧一早咧就同咗阿桂花田讲噶啦，阿妈。我一间咧喺房度要考试、 嗯， 你就唔好骚扰我咯。咁咧，我仲做埋咩咧？锁门 系 啦，即系平时睇嗰啲成人片一样锁门。 因为费 系啦，锁咗门先。 其实都需要嘅，咁因为即系屋企人唔知咧，突然间话仔啊饮汤咁啊，系咪先？ 系啦，冇错。所以一早讲咗啦，一早讲咗噶啦， 已经话咗俾阿妈听，我要考试，所以你唔好骚扰我，所以 lock 埋门。 好啦， 为咗你唔记得咗，突然间开门啊。 好啦，咁时间咧好快就过咗个半钟啦。 系 考，哇嗰啲微积分啊吓咩代数啊，全部计到差唔多啦。去到个半钟嘅时候，桂花田终于武性大发，忍唔住啦。 你考完未啊？ 喂，食饭未啊？ 系啊， 系啦。咁佢敲门问佢食唔食饭。咁嗰阵时咧，嗰个考生啊，即系我啊，就话啦：，唉，讲咗要考试噶啦，咁又唔应佢，因为佢话争半个钟就考完啦。 系。 咁咧，于是乎咧，佢就唔理佢啦。点知桂花田锲而不舍，一而三，再而竭咁样。 喂，食饭啦！喂，好饿啦，好耐啦，系啊，好耐啦。 唔止，我想问下，作为一个母亲，个仔你排咗成分几两分钟，甚至五分钟唔应门， 我会攞螺丝批。 你会点做？ 我会攞螺丝批撬门咯。 你唔使， 你后备匙啦，攞条。 你有锁匙。 即系我如果有锁匙就攞锁匙啦，我冇嘅我就会攞螺丝批撬门噶啦。 系啦，冇错。结果个妈真系攞咗锁匙。 因为即系我明白啲阿妈嘅心态。 你请解释，请解释。 因为分几钟，我点知你里面有冇事啊？ 讲咗喺度考。 我点知你冇晕低啊？因为血糖低嘅时候晕低咗，我点知啊？ 阿妈，我平时夜晚睇嗰啲片都冇晕低啦。 仲有啊，我点知你会唔会突然间觉得压力大咧，就要做傻事啊？ 你有冇谂咁多啊？惨啦，即系原来阿妈系咁谂嘅。 有种压力系阿妈的觉得压力 都见到噶。 嗱，呢个唔知系咪全部都望到？因为我 唔知咩望到啊？ 即系佢意思系佢网上考试咧，系咪其他同学都睇到佢呢个样子？ 哦，咁呢个就 我真系唔知啊，因为考试 望到个学生， 系啦，个老师就实睇到啦， 系， 冇错 嘅。 咁然后佢就话咧，佢个妈咧真系入咗去，就叫佢出去入饭。咁然后咧，嗰个我啊，系啦，我个考生咧就同阿妈讲，阿妈你出翻去啦，系啦。咁然后咧，佢觉得好尴尬啦，因为个阿妈入咗嚟啦。佢考完之后咧，个妈就即系个楼嗰个即系网主系咁闹我阿妈啦，咁样。佢话啊，真系啦，同你所讲，我惊你自杀啦，你做咩唔开门啊？ 真系有咁嘅谂法嘅，你明唔明啊？点知佢有冇压力大一齐啊？做傻事，你知噶啦，有时就系摸唔穿摸唔透噶嘛。 佢话而家屋企俾间房，唔系屋企俾间房你啊，你喺桥底考试啦，你唔系桥底可以炒烂鞋嘅啫。公屋啊，房都冇啊，咁中意驳嘴，以后自己租劏房啦，咁样。哇！我想问下桂妈妈会唔会去到咁尽啊？ 咁我又唔会。冇亲咁尽嘅，不过我真系会觉得，如果真系太耐，佢又唔出现啊，冇乜反应嘅，我就有啲担心啫。 又唔见你平时五分钟打俾阿华一次， 唔系我有睇我乐乐噶，得闲有冇火？ 我讲阿华， 咁而家讲个仔啊嘛， 你睇下佢都提到阿老公，佢都唔理佢真系。 咁而家讲个仔啊嘛，系咪应该个考生咧？如果我系考生咧，即系话咧，我以后咧就要整定啲沟通工具啊， 系系系， 究竟系摄纸仔啊？定係整多個手提電話，可以係通信嘅、短信嘅，咁、可以見到阿媽寫咩字，咁我打兩個字都得啩。 唔使，我諗到啦，你設計嗰啲門咧，好似課室嗰啲門咧，中間唔係有個玻璃窗噶嘛， 係啊， 成棟木門中間玻璃窗，阿媽咪裝到咯，或者好似監倉嗰啲出面打開道門嘅，可以有個細細嘅閘 柱，有個門仔拉開， 係啦，咪嗱，但係你嘅角色未出嚟啊，而家出嚟啦，程振鵬係扮演 professor 啊嘛。竟然个 professor 咧，因为目睹咗佢阿妈入嚟叫佢食饭呢个过程咧， 同学 系啊，我谂唔、明啊，点解佢话咧 professor email 话俾佢听咧，佢话 合格噶你， 你有 cheating 啊，佢话你 cheat 猫啊，肥咗佢个科啊，咁样， 喂，真系，其实 阿 professor， 你可唔可以解释下你嘅心路历程系点解咧？你觉得合唔合理真？有人撞咗门入嚟，佢就话当系出猫， 同埋佢睇到佢系发生咩事噶嘛？ 系啊， 即系嗌佢食饭，同埋 我点知你系咪啲个碗嗰度摺咗啲答案喺度啊？ 有道理。你記得《白毛禁忌》嗰陣時，你話清朝啲人咧出貓咧， 可能好細 摺咗啲字喺件衫度咧。 做戲其實跟住佢阿媽同個仔夾埋做戲。 係啦，一間如果阿媽話阿仔啊凍唔凍啊， 我點知你咪 披件衫上去，咁然後衫裏邊就睇住第一睇 A 啊咁樣，即係會 但系咁啊，好无辜啊，真系。 而家有冇得重考或者有冇得上诉咧？个同学 系啊，啲网民都叫佢上诉咁 样。其实咧就嗱，因为由于 咁噶， 由于咧就系而家咁嘅情况咧，其实好弊啊。我琴日睇一个电视特辑咧，佢就讲紧话咧，所以咧都建议啊，即系有专家建议话咧，希望而家考试如果真系咧啊，迫于无奈翻唔到学校考咧，喺屋企考咧，唔该 open book 啊。即系俾大家咧开即系打开本书去做咧嘅事，系开卷考试咧，咁就大家公平啦。咁你抄唔到答案嘅，唔关你，唔关人事啦。 嗱，好彩咧，后来呢、這个 上诉得值啊， 系啦，后来呢个学生咧就上诉得值，因为咧佢话咧教授睇完录影片段之后咧，认为学生纯粹系回应屋企人，阿妈我考紧试啊， 系啦，我就 唔存在抄袭啊，出猫，所以咧 佢当时即刻睇唔到嘅咩？ 我都 唔系啊，咁可能唔系啊，但问题系 佢可能系外籍人士嚟噶， 我就唔知佢 系啦，系啦，你讲紧咩咧？你个加双筷系咪嗰度会砌咗个模型啊？嗰啲火出嚟咧 咁样。咁同埋可能一个教授咧，唔系单对一对一噶嘛，佢一对三十嘅，咁你点睇得？ 你可唔可以用阿妈嘅身份呼吁啲阿妈咧，唔使咁紧张啊？嚟俾十秒你。 我希望个仔可以俾翻个安心阿妈，话我仍然考紧试啊，咁样得唔得？ 撞鬼你咪即系一样。 好惊。 阿妈，我哋明白噶，不过俾啲安心，俾啲安心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多名发起或者参与去年民主派初选的人士被捕，消息指暂时拘捕大约五十人，指他们涉嫌干犯国安法颠覆国家政权罪，包括有份发起初选的港大法律学院前副教授戴耀廷，据了解他目前在马鞍山警署。民主党在社交专页表示，警方朝早拘捕多名成员，包括立法会前议员陶谨申、胡志伟、尹兆坚、林卓廷、邝俊宇、黄碧云，以及东区区议会副主席赵家贤。另外，前议员朱海迪、公民党的杨岳桥、新民主同盟的范国威、社民连的梁国雄和岑子杰亦都被捕。警方上午到立场新闻办公室，指该机构涉及一宗香港国安法案件，并且要求签署交出文件令。警方提及文件要求该机构在七日之内提交一些文件，暂时不会搜查办公室，亦都不会带任何人协助调查。立场新闻总编辑签署有关法庭文件之后表示，需要先了解内容，并且咨询律师意见。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暂时看不到民主派初选怎样违反香港国安法，但是不清楚会不会涉及其他犯罪行为，例如筹集资金是否涉及犯罪行为等，现时不应该只是看表面而下定论。汤家华又认为否决政府议案属于很正常行为，看不到否决议案之后就会颠覆特区政权，令到政府瘫痪。但是他说，如果否决所有拨款，导致政府没有资金进行管治工作，可能被视为严重干扰政权机关履行职责。欧洲部分国家因应新型冠状病毒疫苗供应不足，计划推迟为民众接种第二剂疫苗的时间，先让更多人接种首剂疫苗。世卫上个星期批准辉瑞和 BioNTech 疫苗的紧急认证。世卫疫苗咨询小组说，他们建议在接种首剂疫苗之后的21至28日之内接种第二剂。但是在特殊情况之下，疫苗供应受限的国家可以将接种第二剂的时间推迟几个星期，以便将接种首剂疫苗的人数最大化。 各国必须根据自身情况作出决定，但是承认目前缺乏有关推迟接种第二剂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数据。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清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听日稍后显著转冷，星期五六朝早市区气温下降至八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下周初天气持续寒冷。现在气温17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624点，跌24点，总成交金额773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45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69点，升2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97元，升13.5；美团311.2，升14.6。中芯国际21.05，升1.57；阿里巴巴230.6，升7.6；小米集团33.7，跌1.6；中国海外发展15.4，跌4毫；京东集团363.8，系升25元；中国移动46元，跌1毫；中国海洋石油7.45，升3.9；盈富基金27.8，升6仙。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3，日元102.82，瑞士法郎0.879，加元1.268，人民幣6.461，英鎊對美元1.361，歐元對美元1.229，澳元對美元0.775，新西蘭元對美元0.725。日经平均指数报27119点，跌39点。港金现价报18030元，升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8.69美元，卖出1949.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跟你讲沙田的多石街，因为路面有油渍，现在多石街来回方向跟着沙石径的全线需要封闭，来回方向都是一大车多。重复多次，就是沙田的多石街来回方向跟着多石径，因为路面有油渍，现在全线封闭，来回方向都是一大车多。受影响的巴士路线 47A、83A 和 83X 要改道行驶。另外在北角的糖水道，因为有水管的紧急维修，糖水道去东区走廊方向跟着和富道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影响到一带都是车多，所有车是不能够在和富道左转入去糖水道的。重复多次，就是糖水道上去东区走廊方向跟着和富道，因为爆水管，现在部分行车线封闭，影响到一带车多，所有车不能够由和富道左转入去糖水道，经过小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少少；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渡船街、东莞街去美孚、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和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树》。 2021年1月 多媒体特备节目 公布 十大中文金曲奖、 新人奖、 国语歌曲奖、 男歌手奖、 女歌手奖、 乐队组合奖、 Cash 创作歌手奖、 最佳中文唱片奖 及全球华人至尊金曲奖， 密切留意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嘅病征可以好轻微，日日唔舒服，唔好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同立即睇医生。 系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嘅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嘅上门抽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嗱，移民就成为咗大家咧，即系茶余饭后嘅话题啊！无论你有冇心想做呢件事咧，你好似都想关注一下。喂，你移咗民未啊？嗱，人嘅移民咧，大家就了解好多啦。咁但系猫猫狗狗咧，哦，你话唔使带猫猫狗狗，梗系唔得啦。但系最近咧，真系出现咗好多新闻咧，原来就有关咧，即系弃养嘅即系情况啊。主要咧就系话啲主人咧冇带埋佢啲宠物咧就离开，咁啊结果咧真系造成好多人咧即系叫做无家可归弃养啊咁样。但系弃养咧又有分两种噶，有一种弃养咧就系冇照顾到咧喺屋企嘅老人家。我睇翻新闻咧，原来早排咧就有啲网民投稿咧就话，喂，屋企有两个七十几岁老人家咧，就靠津贴过活嘅啫，点知个仔女咧就话移咗民去澳洲，咁啊钱都唔剩翻俾佢，仲讲啲好刻薄嘅说话咧，就话帮你买埋人寿啊，仲想点啊咁样。嗱，各位，即系人咧同动物咧，无论系边一种咧，都有感情嘅，都麻烦咧，你即系吓做之前要三思。咁好啦，如果你话咧真系唔想即系变成弃养嘅话咧，其实吓即系猫狗移民咧，都唔系一件咁难做到嘅事嚟嘅。我身边有朋友咧，佢就话佢准备移民去英国啦。咁啊，我见到佢只狗咧，佢话佢都会带埋佢去嘅。同埋咧，即系系要办啲手续嘅，不过咧系做到嘅。咁咧嗱，介绍少资讯俾大家，即系如果你真系你自己想移民，或者你啲朋友想移民，而佢有养宠物嘅话咧，你麻烦提一提佢，唔系一定要咁样咧遗弃佢嘅，佢哋都唔系即系话咁麻烦嘅啦。例如咁样嘅，宠物使唔使移民去到其他地方嘅时候要坐移民监咧？咁原来咧一啲热门嘅地方咧对隔离嘅要求咧有唔同嘅吓。网上面我哋揾到啲资料咧，譬如美国咧，原来佢话无需隔离嘅，加拿大、英国咧同埋日本都唔使嘅，台湾咧就要7日，澳洲要10日。纽西兰要10日，新加坡咧就最严噶啦，就要1个月。咁有啲咩要证明呢？嗱，你大概听下啦，去渔护处度搞健康证明啦，攞许可证啦，要有晶片啦，要打预防针同埋疫苗啦。当然你要买机票俾佢啦，你冇得 hand carry 噶吓。嗱，疫苗方面咧，原来又咁样噶。佢话咧，香港咧就如果你养窝窝咧，就一定会打疯狗针啦。但原来佢话猫咧，香港就冇特别要求咧佢打嘅。但系佢话如果你去到外地咧，原来猫咧都系需要咧先打咗疯狗针咧，佢先会俾你入境嘅。有啲地方咁啊，所以佢话咧，你喺真系办理呢个手续之前咧，可能你真要搞清楚，喂，你只猫如果系养猫猫嘅话，你要带佢走咧，你要问一下佢咪要打个疯狗针，有冇任何嘅唔舒服嘅反应啦？咁样呢啲你都要留意噶。咁啊，如果你话啦，成个过程申请要几耐咧？咁啊，根据网上面啲人嘅讲法咧，佢话咧，澳纽啊、日本、新加坡、台湾呢啲咧，就由你申请开始计到可以成行咧，7至9个月，一般咧都要6个月嘅。嗱，所以咧，你啊要谂定啦，除非你心血来潮到咧，听日就想拿起背囊就离开。如果唔系，我谂你有香港，你都好多嘢要处理啦。咁呢7至9个月咧，麻烦你就要处理埋咧，即系呢一个叫做猫狗嘅事情啦吓。最后啦，大家好关心咧就系费用。根据呢一个叫做封建游人嘅原则咧，原来咧就连工包料啊，大概由港币1万至4至5万不等。嗱，可能你会觉得呢一笔咧真系一笔大数目嚟嘅，要讲到几万蚊啊嘛。但你谂下，而家你移民嘅咯噃，你移民咁，你都冇理由留低屋企嗰啲 重要嘅家庭成员噶，你冇理由唔带埋佢走噶。呢笔钱你系咪可以谂下计，谂下办法？我谂你宜得民嘅，你唔会攞唔起呢嚿钱啩。所以如果可以嘅话咧，唔好弃养啊！今日要介绍你睇嘅呢一条片咧，正正就系咧有啲人弃养咗咧嗰啲猫狗嘅情况。咁咧佢系嚟自即系呢个网红啊大 J 啊。佢拍咗一条片咧，佢就探咗一个香港嘅狗场。咁咧，原来咧佢就话咧有好多主人咧移民就抛弃咗狗狗。咁咧，佢就同埋即系佢啲朋友啊一齐咧，就做咗一日咧呢一个狗场嘅义工，就主要咧就带啲狗咧就去 walk 嘅。咁我谂如果你有留意呢啲新闻都知道咧，系匿喺狗场里边咧好多啲狗咧最惨最惨就系咧，除咗等人领养之外咧，要有人帮佢 walk 嘅。如果唔系咧，佢行唔到街咧，其实长期沤喺度咧。真系狗都癫嘅，所以呢条片咧，我谂都可能令到大家咧多一份嘅警惕。你都唔信呢只狗啊，明明养得好好地啊，变咗喺个笼中鸟咁样咧，又出唔翻嚟噶嘛。所以大家可以睇下呢条片。咁我会俾三个好开心嘅 wow wow emoji 佢，希望所有毛孩都可以得到你主人咧尽善尽美尽心尽力嘅照顾啦吓。瞬间看 channel， 佢应该就唔会想走住嘅。不过如果你要走嘅话咧，你绝对有财力咧，可以试下带埋我哋走嘅。我哋都可以成为你嘅屋企嘅一部分嘅。鹏仔，有冇嘢需要我哋为你效劳啊？ 啊，莫非你当咗自己都可以做宠物咁样？ 宠物小精灵都得噶。 哦，咁样吓、可以。研究一下，我驚我冇咁嘅本事同能力啊，帶到你哋走啊嚇！我、不如咧睇翻啲實在啲嘅嘢啦，就係、是、咧。而家我哋香港人咧都好似興飲呢個咖啡啊，有一股咧咖啡文化咁樣啊，咁自己本人咧嚇彭仔都會間唔時都飲下咖啡咁嘅，我都歡喜嘅。咁但係有冇諗過咧，嗰啲咖啡之後沖完嘅就會有咖啡渣喎、啊，咁啲咖啡渣會唔會可以循環再用咧？有冇諗過咧？因為咧有啲數字咧都幾驚人啊嚇，原來話咧香港人咧即係每日咧我哋嘅棄置咧。有12吨嘅咖啡渣嘅，12吨咖啡渣，哇！成架双层巴士咁样。但系呢啲嘅咖啡渣，如果能够咧系回收嚟到系再升级再做嘅话咧，原来咧都真系可以有啊一啲嘅变化，同埋可能有利润噶。因为今日咧睇到有报章咧都起咗个标题咧，就话咧咖啡渣变宝喎，咁啊梗系真系要望下啦。咁原来咧都有喺香港咧早几年开始咧就有社企咧系开始去回收翻呢一啲嘅咖啡渣啦，然之后再将佢咧系升级再造就变成为一啲嘅譬如系肥料啊、花盆啊、肥皂啊等等咁嘅，咁啊可想而知咧，即系呢啲咧都唔系一定系废物嚟嘅，只要我哋识得去利用啦。咁啊睇下啦，究竟系咪真系咖啡有咁多嘅用途咧？有条片咧可以俾大家参考一下嘅，好犀利啊！呢条片，因为佢嗰个标题系话咧咖啡渣十大妙用啊！哇，唔单止话系即系升级再造啊，就算我哋简单留翻喺自己屋企都可以有好多嘢用嘅喎，咁咧呢個 channel 咧就嚟自咧台灣一個社企叫做咧誠真咖啡，係啦，咁咧佢入邊有邊十大用處咧？咖啡渣，咁佢講咧，一就可以咧係除臭啊，幫家居除臭，因為佢可以咧吸走啲臭味，譬如放喺廚房啊、衣櫃啊、鞋櫃更好，因為咧佢可以吸走啲濕氣啊，或者喺煙灰。缸嗰度咧就放呢啲嘅咖啡渣，然之后咧就你嗰支烟咧，你整熄佢嘅时候咧，顺便咧整埋嗰啲烟味都冇埋咁话。第二咧就帮你咧疏通个排水孔、哦，即系如果塞咗嗰啲排水孔咧，咁你就攞啲咖啡渣啦，倒落嗰个塞咗个窿嗰度啦，再加啲清洁剂啦，加热水，咁咧就咁就又话搞掂咯、哦。好啦，第三個方法咧就係攞嚟去油啦，因為話咧咖啡渣咧都可以幫助去油，咁點用啊？將啲咖啡渣混入去番鹼水，然之後攞嚟咧做清潔啊抹洗碗咁。好啦，第四就係幫你啦，將個鍋啊嗰啲嘅油污都去埋，咁就將個咖啡渣咧。就放喺个个锅嗰度啊，你嗰个烹啊锅啊镬啊都好啦，咁然之后咧喺上边嚟到炒干佢，咁咧就可以帮你去咗个镬上面啲油污啦。 第五个好处就话手上面嘅异味，即系如果你食完海鲜啊，或者系攞完啲洋葱啊嗰啲咪。好耐咧，手指頭都仲有嗰隻味嘅，咁你就可以咧攞呢啲嘅咖啡渣嚟到去洗手啦，撈埋一齊嚟洗手，咁咧就可以咧幫你撇咗嗰啲異味。第六個方法咧就話攞嚟清潔地板，就係將啲乾咗嘅咖啡渣就咧撈落一隻襪度，揾隻襪再起佢，然之後咧就攞嚟好似當一件襪件咁去清潔。清洁嗰个地板，咁系有帮助嘅。第七个做法咧，就话咧系会令到啲肉质咧可以淋啲嘅，即系点啊？攞啲咖啡渣铺喺嚿肉上面，譬如系牛扒啊、猪扒啊咁，咁咧嚟到煮咧，原来除咗话淋啲，仲会有咖啡味，你啊咁咁试啦吓。好啦，第八种嘅方法就系去黑眼圈，咁啊攞咖啡渣混埋嗰啲嘅蛋白，跟住咧就敷眼15分钟咧。咁就再洗返乾淨呢，咁可以幫你去除黑眼圈喎。第九個方法呢，就係攞嚟敷面去角質，攞一茶匙嘅咖啡渣加幾滴嘅精華液，再撈落去啲乳酪嗰度，搭喺塊面度就做 mask 15至20分鐘，乾咗啦就搞掂，洗返乾淨佢。第十個方法呢，就係話去頭皮喎，个咖啡渣啊攞落去咧就揼喺个自己个头嗰度先，咁然之后咧就攞嚟咧系按60秒之后咧先至去洗头，咁你洗头咧会落护发素噶嘅时候就再落啲咖啡渣连埋啲护发素，就等佢咧 hold 住喺度咧5分钟之后先冲水，咁又话可以帮你咧去咗头皮啦。咁啊咦，哇呢一、这个嘅咖啡渣10大妙处，有几多你够胆试呢？呢条片咧咁得意咧，我都会俾咧3个食树拇指嘅手指公 emoji 佢啦。向来咧都系精打细算嘅桂花田咧，听完我讲呢个咖啡渣有10大妙用咧，会唔会想试下？ 都想嘅，不过我唔饮咖啡就算系咧，都会饮嗰啲即系就唔系我唔系我饮啊，屋企人都系饮即冲嗰啲咧，溶咗喺水里面饮咗饮晒落肚噶啦咁样。 我有见过头先你讲咖啡渣嗰啲用途咯，有啊，好多嗰啲酒吧啊嗰啲咧，佢真系当嗰个咖啡渣系烟灰盅咯。 哦、okay, 所以你会闻到阵淡淡嘅咖啡香味嘅、 okay, 真系。 咁都好啊，废物利用啊嘛。因为疫情大部分人成年都应该冇飞过咯，但是会不会得闲呢攞返自己本护照睇下吸咗几多个印仔呀，几多唔同国家的地方啊，嗰印仔呀或者签证回忆一下啊，想当年啊四围去四围飞星期五六日又飞嘅日子啦。是刚刚出了2021第一季的护照排行榜计算排名，那他的计算排名都是因应那本护照有几多个国家地区是免签证的，而每一个的排名的位置都是其实差一两个地方的，即是差两个地方免签，所以就成为他第几名的，所以有很多个的地方就会有同分，譬如好像德国和韩国咁啊，佢哋都系第三名嘅。咁而我哋香港咧，同巴西啊、阿根廷咧，都系第19位，共有170个国家地区咧免签证嘅。咁有好多嘅欧洲国家咧，都喺10大里面之列。例如芬兰咧、意大利咧、卢森堡、西班牙咧，佢系第4名嘅。奥地利、丹麦咧都系第5嘅。法国、爱尔兰、荷兰、葡萄牙、瑞典系第6，比利时、挪威、瑞士、英国系第7，纽西兰、美国都是第7，系啦，咁即系佢哋唔系欧洲啦，咁但系跟住咧系澳洲啦、捷克啦、希腊啦、马耳他系第8嘅，加拿大第9，匈牙利第10，所以咧嗰啲英美澳加咧都系10大之列啦。而第二位就系有190个国家地区免签证嘅新加坡，而第一位就系日本啦。日本呢本护照咧系有191个免签证嘅国家噶，讲咗咁耐，我唔系讲最多人移民嘅地方啊，我系讲紧10大最多免签证护照啊。咁啊，今日咧想分享咧穷奢极欲嘅 channel 啊。咁佢咧搜集咗咧喺2020年初咧10大护照排行榜，佢哋不同国家地区咧当地接受啲咩哦？不过佢都有讲啊，当地接受啲咩移民计划啊，又会讲下咧嗰个国家嗰个地区咧嘅优势系啲乜嘢啊，有咩唔同文化。咁又有靓风景睇，11分钟左右嘅片咧，其实都好似带咗你去游世界。 界咁啊！睇完咧，唔系想话即系唔系话想去移民啊，而系好想去旅行啊！只不过咧，有啲 channel 咧就真系吓都佢都系讲2020啊，全球嘅嗰啲国家地区边个护照排行榜啊，但系竟然咧就只会用音乐背景咧伴住影住嗰啲护照咧嗰啲相关资料就算啦啊，系啦，所以咧有时睇嗰啲 channel 相关资料咧都要俾啲时间心机去揾下嘅，所以我今日咧会俾三个手指公呢个做足资料嘅穷车极欲嘅 channel。 停学增值好快乐。 好啦，早晨肥妹仔，早晨 Crazy Lion， 早晨 Crazy Lion 同埋秀恩茄， 早晨啊肥妹仔，仲有秀恩茄同埋嗰啲唔出声嘅同学仔。 阿妈，我哋唔食饭啦，阿妈，我哋唔食饭啦，我哋而家要开网上学习班啦， 唔好上堂啊， 我哋啊， 头先啫，我听到我妈咧喺度讲啊，嗰啲十大护照啊，咁所以咧，我妈咧都俾一啲资料我喎， 好啊， 咁想同大家讲下护照啊，原来护照好得意噶， 点得意啊？ 你知唔知全世界有几多颜色嘅护照啊？ 几多颜色啊？我见过有绿色啦，有红色啦。黑色是最多的，是不是三种啊？ 蓝色、宝蓝色。 蓝色有没有呢？我不记得了。 推那本是不是宝蓝色啊？ 是蓝色啦，我们没计深不深蓝，宝 四只啦，即是有，是不是啊？ 有什么啊？ 黑色、红色、绿色。 有黄色的？ 蓝黄色没的，没的。是啊，不知道为什么没的。 有四个颜色，是红色啦、蓝色啦、黑色啦、绿色的。 啱咗啊！ 是啊。 什么？ 得四只颜色嘅 啫，系啊系啊， 原来咁样 噶。咁你知唔知边部颜色系最多人用噶？ 最多黑色咯，我觉得。 点解你会见到？你喺边度见到有黑色嘅？ 澳洲嘛，大人话。 系你个 passport 套啫，系咪啊？ 咁又系，唔系？ 系咩啊？你几次见过有啊？ 红色系最多嘅。 系啊，红色 真系红色系最多。我印象中咧，日本嗰本都系红色噶。 系啊。 我成日装嗰啲咧日本姐姐个 passport， 我话哦 ，Mendes 噶， 系啊，你知唔知点解啊？咁咧，其实唔系嘅都，其实咧，红色咧系最多嘅国家咧地区，系用有成70几个噶，咁咧就单系欧盟咧，佢哋咧就已经盟咗啦嘛，有成20几个国家，所以佢全部都系用红色噶， 大色咯， 唔系佢哋系要一致咯， 咁 样、 即系几乱咗啊！ 系啊，而我哋嘅祖国都系用红色嘅，俄罗斯都系用红色嘅，所以咧有人咁讲咧，就系话咧有共产嘅国家咧都系会用红色噶，系佢哋咁讲嘅。咁咧系啦，咁至于蓝色系第二多咯， 第二多我哋特区护照咪蓝咯。 系啊，咁咧之后咧就有绿色嘅，咁绿色系第三多，而黑色系最少噶。 哦，原来系咁样啊！ 黑色你知唔知有边个国家系黑色啊？ 常常见噶。 其实我哋系认识佢噶， 黑色啊，系啊， 黑色咧系神光第一线咧，之前吓讲翻百几年前都系佢嘅嗰个国家第一，1月1号， 新西兰啊， 系啊，新西兰啊，系黑色噶，同埋非洲国家先系黑色噶， 哦，非洲嗰啲都系黑色嘅， 代表啲咩噶？ 唔代表啲乜嘢嘅，不过咧就系话佢哋咧都已经有 睇啲， 好特别咯，同埋咧有冇？留意我哋咧，中国大陆啦、香港啦、澳门同台湾咧，我哋嘅护照颜色都系唔一样。 系啊，头先你澳门嗰本我唔记得咩样噶， 澳门同台湾都系绿色嘅，我哋系蓝色嘅，大陆系红色噶。我下次会讲埋嗰啲护照，原来好得意，好多资料。 唔知大细系咪全部本本一样嘅咧？ 系一样噶。 哦，好啦，下次讲啦。 八次代表大会寻日举行，官方朝中社报道。领袖金正恩在会上表示，要按照新的5年计划开展进一步振兴国家经济的工作。报道说，金正恩分析了国家经济发展5年战略之中出现的缺点和主客观因素，并且总结过去取得的成果。他又提出争取社会主义建设或时代进展，推动统一事业和对外关系，以及加强党发展工作的一系列问题。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冬季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清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听日稍后显著转冷，星期五六朝早市区气温下降至8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下周初天气持续寒冷。依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513点，跌136点，总成交金额96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21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35点，跌11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93蚊，系升9.5；小米集团33.7，跌1.6；美团系报311.4，升14.8；中芯国际20.85，升1.37；阿里巴巴229.6，升6.6；中国海外发展15.28，跌5.2；盈富基金27.68，跌6仙；中国海洋石油7.36，系升3毫；京东集团361.6，升22.8；中国移动45.9，跌2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3，英镑10.545，瑞士法郎8.82，澳元六点零零一，加元6.111，新西兰元5.615，欧元9.528。每百日元对港元7.54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345。日经平均指数报27119点，跌39点。港金现价报18030蚊，升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2.61美元，卖出1943.55美元。 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咧，先同你讲翻沙田嘅多石街，因为路面有油渍啦。咁而家多石街来回方向，近住多石径嘅全线需要封闭噶。重复多次咧，就系、是、沙田嘅多石街来回方向，近住多石径嘅全线需要封闭。咁影响到来回方向咧，一带都系车多。受影响嘅巴士路线47A、83A 啦，同埋83X 都要改道行驶。咁喺北角嘅糖水道咧，亦都有水管急收。糖水道上去东区走廊方向，近住和富道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经过小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车多，龙尾去到长江集团中心。喺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喺新界方面，屯门嘅龙门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奈何码头一段挤塞，咁车龙咧排到去浩运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港珠澳大桥分叉位上去人工岛、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渡船街东莞街去美孚、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上水、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天水围天影路去流浮山同埋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方向屯门。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时不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既悭钱又环保。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Hit it, DJ. Hey, this is Pink. Hi, this is Sam Smith. Hi, it's David Guetta. Hey, this is Dua Lipa. Hi, this is Chris from the band Coldplay. This is Justin Bieber. Hey, it's Billie Eilish. Hey, guys, this is Dan from Imagine Dragons. Hi, this is Tones and I, and you'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Alex Lee Chee Kong. Yeah.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风骚的童话之灰姑娘， 灰姑娘你好啊，我是老鼠司机啊。 你好啊，我是南瓜车，今天我载你。 是啊，送你去皇宫舞会啊。 我知规矩啦，12点要走啊嘛，如果不是打回原形。 哎呀，时间改了啊，现在转了是10点，还要是朝早的10点啊。 哈，即是说朝早10点我不走，我会变灰姑娘？ 不是啊，10点之后你不走，你会变成风骚快活人里面的桂花田。 吓，我不要啊，她嫁了老婆，那我就没得找王子。 唉，我仲惨啊，我会变成做程振鹏啊，我没得做司机了，她只是懂得 call 的士司机啊。 那我最好了，我会变成曾志豪，可以是南瓜变男神啊。 啊啊， 用不用变成做乌鸦？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到嚟11点之后嘅风骚快活人啦吓，咁我哋逢星期三咧就有呢一个咧我们的嘅，咁今日咧都做定预告啦吓，我哋我们的会有呢一个怀念嘅特辑。 系，咁就系怀念 琴姐， 琴姐 系啊，咁啊佢离开咗啦，咁啊大家其实呢几日咧都会不停喺唔同嘅场合里边咧，就大家讲述佢啲生平嘅事迹啊，啲点滴啊，因为佢真系哇横跨演艺界几个世纪噶咯。 我就只系做一个观众嘅啫，咁我就怀念嘅就会系记得咧啊，究竟有啲咩嘅角色咧好入脑咧， 系 记得系阿琴姐做嘅咧，咁咁 啊 都有一兩個角色咧， 好多嘅都 好記得嘅，留翻第一陣， 冇錯冇錯， 再回顧啊， 係啦，咁大家可以喺網上面咧就一齊參與下討論啦。我哋答半之後咧就會有呢一個我們的啊，我哋會有琴姐李香琴嘅特輯嘅嚇。咁啊，而家嗱時間嚟到十一點咧13分啊，17度氣温，相對濕度67%。 喂，我想話咧呢排咧大家都係繼續要緊守呢個防疫啦，係嘛？ 係 政府又再咧係延長嗰個啲限聚啊、口罩令啊。等等嗰啲，咁咧，但系依然咧会有喺我哋香港地咧吓，有一啲朋友咧就系好唔合作嘅，都仲系间唔时都嗱，礼拜日嗰时咧咪有啲短片咧，咪喺网路上面咧疯传嘅，咪有一对男女喺巴士上面咧，即系冇戴好口罩啦，就同啲乘客啦，同埋车长都有啲理论啊、争执啊咁。 我块面系大噶啦，咁点啊？ 咁啊，嗰啲理据咧就即系其实都系意气之争咁样啦，都唔知为乜咁。咁其实大家都系想安安全全咁啊，戴好个口罩咁就相安无事噶啦。咁原来咧呢一个嘅新闻咧。有後著 喎，係點啊點啊？ 個後著咧就係尋晚咧，警察咧都要再去拉人啊！ 我都拉佢， 咁點解咧？ 喂，因為佢咪犯咗 戴唔好口罩咯， 係啊， 因為原來佢嗰日咧佢報假地址， 哦嚇唔係嘛咁搞笑， 即係佢誤導警方啊， 即 係 咩 一個另外一個地址啊？ 哦，佢俾人即係話佢當日有警察調停嗰啲嘅時候，佢報大家要留低資料，佢留咗個假嘅 咧，咁就係啦，有。警察嚟到場噶嘛，咁後來咧就有人留低咗啲地址俾警方啦，去跟進啦咁樣，咁之後咧就發現，咦？那個地址唔喺嗰度喎，喺嗰度住嘅咁樣，咁而昨晚咧就去到咧揾翻呢個男女咧，就去跟進翻呢一件事咁樣啦。咁 衰多樣喎，真係無端端。 係咪衰咧？又衰多樣。 係咯，真係衰多樣喎，真係。 咁咧就住呢一件事咧，我就有一個親身嘅經歷咧，就咁樣嘅。咁我都可以，你可以話我多事啊，但係我真係忍唔住啦。话说咧，寻日食晏嘅时间咧，即系做完节目啦，咁去食晏啦，喺、 yes. 附近九龙塘嘅商场嗰度食晏啦， 中西日食啊， 中菜 哇， 好啦，咁咧就两饮茶都得两， 我就正想话，而家两个人饮茶好难食噶，真系，嗰啲份量咧，佢有冇调整翻俾你噶？ 冇， 即系佢都可能无端一 细蚊迷你啫， 咁 又系，你就系啫， 佢唔知你噶嘛，我仲想问下佢会唔会有啲咧虾饺唔系四粒就变两粒嗰啲。 其实我觉得应该系有两 酒店嗰啲中菜厅先会咁样帮你， 即系先无端同你掠水咯，咁 样。嗱，呢个唔系重点， 好啦， 重点就系咧，都知道而家有阵时咧，都譬如你四个人一家四口去食。咁嘅時候，啲店鋪咧會好醒目咧，幫你咧分兩張台，可能附近啦，係咪？ 點解咁啱啊？爸，係啊，我哋喺度食啊， 係 啦， 有隔台嘅， 都明嘅，隔一張台咁樣就一家咁樣。咁咧，尋日見到個狀況咧，我覺得咧就有啲離譜啦。 點啊？ 咁就有八位女士啦， 係。 咁八位女士咧都成熟女士嚟㗎啦。 OK。 咁然之後咧都應該唔使點做，睇佢就款。 即係養尊處優。 系咁唔紧要，咁八位女士嚟，有梗系分四张台俾佢坐啦。 系啊， 其实咧，有三张咧就喺附近啦，有一张已经冇啦，已经隔咗条街咁样。 系。 但系咧，佢哋咧系呢八位女士咧就系、是。冇戴口罩嘅時候就行穿梭啲台啦，然之後咧企起身一齊高談闊論啊等等咁樣啦。其實我就喺佢嘅下邊嘅啫， 即 係佢企起身之後， 佢哋係企埋一齊 啫嘛， 聚埋一齊噶嘛。 佢哋 即係佢哋係穿梭咯， 行埋去要再傾啊， 係咯係咯，係咪 但佢哋肯定係多過兩個人啦，每一次一聚嘅時候就會。 唉，咁啊三個四個咁樣， 三個四個 咁啊，遇事者咧都擾攘咗一段時間。咁我一路食嘢，一路好唔安心啦。 係係係， 即係唔能夠做到政府嗰個安心啦。 哦，係都係嘅，因為即係佢哋譬如佢即係佢守下規矩都明白啊，你咧即係 你食飯就 OK 嘅。 係咪你譬如大家 隔條街你都走喺度喺一張台嗌過去另外一張台咁樣，你啲飛沫唔使要啦。 係啊係啊，即係佢可以咧就話喂， 喂你鳳爪靚唔靚啊？好食啊！ 啦， 你未嚟 普通 话㗎。咩话、 啊？我讲普通话㗎、 哦。一样啫，你对于嗰个飞沫喷出嚟嗰个效果系一样嘅啫。 嗰阵时我唔知点解突然之间我谂起四个 number 喎。 系咩四个 number？ 一八二 三。 系咪咩？俾个 number 我，戒到热线咁样。 一八三六三三。 呢铺一定赢。 系啦，呢铺一定赢。咁你答喂，我想问下你点样报案发个内容？ 唔系我谂。 你话有人嗌凤爪啊？ 其实点解你唔第一时间同嗰个经理讲声？喂，叫佢点点啦？ 即使已经系只眼开只眼闭啦，都冇去劝阻佢哋。 即系佢又难得有生意啊嘛。 系啦，你见到佢都唔迷路咁样。咁啊，于是乎咧，我就谂啊，冇理由报警，应该有个简单啲嘅，一八二三。 咁跟住佢点噶？ 一八二三咧系可以去即系报告呢啲嘅事务。咁、我打去啦。咁果然咧，即系有得选择嘅。咁就选择去关于防疫嘅卫生嘅。咁你选择嗰个范畴咧，跟住有同事咧，有工作人员就接听电话。咁都系我咪讲翻晒个地点啊个情况啦。咁同埋亦都会。佢話事後咧就會短信翻 俾你， 話俾我知個處理咗啊，或者係點樣咁。 哦，不過如果根據正常程序嚇，咁佢哋都埋咗單啦。 即系 一八二三收到你嘅电话，可能佢真系派，可能食环啊或者卫生署，我唔知道派咩人嚟 啦。报得嚟，可能 佢上到嚟嘅时候，嗰啲人都埋咗单啦，系咪先？ 我走嘅时候，佢未走嘅。 系啊，但系都冇人嚟啊嘛。 咁都好過冇、 啊，其實係、 啊，其實個作用咧，啊，我諗到啦，我個作用其實咧唔係話要出嚟拉人，我相信咧佢哋個公司嗰間酒樓食肆咧應該會收到電話， 係， 然之後跟住咧就請佢哋咧多多咧去勸喻翻啲茶客咧唔好咁激動。 所以我覺得你都係咧，其實你嗱你打823固然係你公民責任咧係完全正確嘅，不過如果你可以喺之前咧都同個經理單聲。咁就更加好咯，我覺得，即係可能個食肆都話、其實我睇唔到啫，如果我睇到，我會處理㗎。 即係可能佢可能你到跟住啊咩事啊咁樣，頭先發生咩事咁 都係啦，咁都啱嘅， 即係可以做得完善。 再唔係你勇啲，你勇者無懼， 行埋去啊！ 你走埋嚟同個姐姐講，阿姨，我不想努力了。 喂，但 既然你哋都话佢唔使捞噶嘛，你话佢哋都应该唔使捞嘅话咧， 嗱声走啦。 唔系你试下用你嘅美男计，叫佢坐翻埋位。 我惊变，我唔想做群组啊！ 但系咧，我想话咧，我真系会嘅。有而家咧，真系多咗啲 uncle。 你都成日搞个吸烟阿伯噶？ 系啊，我真系我而家咧就因为即 系吸烟阿伯暗恋佢，知唔知噶？ 唔系啊， 每一次佢都喺嗰个桥顶， 重要生事喺 天桥边嗰度咧，喺度抽烟，好落寞咁样话。佢点解仲唔嚟嘅？ 系落屎。 呢又嚟啦！哎呀，呢个师奶又嚟啦！跟住桂花田又会咧，好配合剧情咁样话。阿伯啊，你唔好再食烟啦！佢又嚟关心我啦，啊、哇，好开心啊，个阿伯， 终于有人关心我啦。 系啊， 我真系冇见到嗰个阿 uncle 咧喺度行紧食 L 吸烟，但系真系多咗其他人咧，真系拉低口罩喺度吸烟咧。喂， 佢哋都等紧你啊嘛。喂，嗰度有个师奶咧，佢每一日都会劝你唔好食烟噶。 咁反正我喺呢排咧落课见到 冇错啦，好多阿伯闻风而至啊。 多定少啊？ 多 咗啊， 系咪先？阿伯杀手。 喂，佢仲要唔系企定定喎，佢边行边吸喎。喂，我喺你后面我吸晒啦，跟住我就好大声话，啊，真系唔怕俾人抄5000蚊嘅喎，咁样。 咁佢点答你啊？ 佢当然冇啦，佢跟即系冇理到啦。咁但系我就我唔想行去再企喺佢度。 啱嘅，啱嘅。 因为咧，我隔篱一个咧，即系屋企人咧，佢就会话啦。唔好多事啦，阿伯佢都唔想啊，可能佢都想抽 佢想唞啖气啫， 唞啖气啫咁。 系啦， 我话咁唔系咁样噶嘛，即系而家系讲紧防疫啊嘛，佢可以吸烟，但系唔系喺公众地方咁样。哇，嗰条烟 拉开口罩咁啲啊， 拉开口咁一定拉开口罩啦， 一定超系。 咁问题系佢嗰啲烟喺度即系成条龙咁样喺你后边。 有个名词形容呢啲现象嘅 系咩啊 ？Thomas 啊。 哦，系啦，烟囱咯。 佢哋好似个 Thomas 咁样，呜，嘣嘣嘣嘣嘣嘣，一路行一路，呜，咁样。 真系咁可爱啊！ 唔系，所以咧，即系系嘅，执法人员咧系真系我认真唔够多 嘅， 系唔够多嘅。但系你喺咁，你市民见到咁又如何啫？系咪先？你只可以咁样话。 你试下同佢讲， 你真系唔怕罚5000蚊咯？ 你罚5000蚊唔够劲，你试下同佢讲，阿爸， 你真系唔怕？ 你咁样犯国安法噶？哇！即刻整熄支烟先。 哦， 唔好乱嚟，唔好乱嚟。 为爱下 去，过下去，我们才想工作万岁，那代价不过是疲累，在电影院的美梦里，可惜结局也未到已沉睡，平常极奢侈的乐趣，抱着你一夜闲谈，明日是假日再也无惧，没有预算也愿逃出这里，负上英之旅，快乐趁青春去追，乐极便会心虚，这么普通的情侣，未来又怎么敢想下去，但求学会吃苦的乐趣，当你仍然信我，爱情没有玩过，未相信情怀输给世道，仍在乱世中开花结果，不理谁能夜夜笙歌，别管世界艰辛的错，如果这一生只要找得到，谁陪我每餐青菜淡饭，有那关闯不过，爱定你已是人生仅有大志，就这么一辈子，浪漫的讲声我愿意，一起要预了挨世界不易，落叶安居早已，而令送花是重大乐事，现实会逐寸逐尺挤压，当初但更要感激这测试，明了相恋的意义，牵手需要心怀壮志，成就了爱里面烈士，当你仍然信我，爱情没有玩过，未相信情怀输给世道，仍在乱世中 送呢只歌俾嗰对口罩嘅情侣，乱世情侣。 哦，系啊， 古巨基 真系唔好咁样啊！即系明明自己唔啱咧，就唔可以喺度啊，有法例喺度规管嘅吓。诶、嗯，但系市民要戴翻正确嘅口罩啊。 OK， 喂，我想话咧，嗱，阿曾志豪你睇波嘅，即系睇足球赛事。 系， 彭仔你咧？ 唔睇， 咁就好啦。系啦，咁我哋咪可以有两个界别嚟回应佢呢单新闻咯。 唔系都唔关事嘅， 耶， 唔关事嘅都唔关事嘅。 原来呢单新闻系讲紧咧，啊，其实琴日咧就有啲人去睇红叶啊咁样。 都关睇，即系都足球赛事啦， 哦、 足球赛事。 嗰、那个波唔系嗰个波， 咁系咩？ 系咯，系第二咯， 咁系咩咧？ 羽毛球咯，系咯。 喺足球上足球场上见到有羽毛球啊嘛， 都得嘅。 嗱，琴日咧就唔系嘅，咪就系琴日定前日咧，佢总之有场赛事啦，系星期日嚟嘅。咁咧喺葡超啊，佢系叫做 葡萄牙咯， 系啊葡超。咁咧咁咪打波啦，咁样即系比赛啦。 如果佢葡萄牙嗰场足球比赛搞唔成，嗰啲叫咩？ 点咧？ 葡挞啊，因为塔椒啊，塔椒啊， 系 啊， 好啦，咁咧即系咁，佢哋因为咧即系其实都好惨啊，即系踢下咧，中途咧就冇得踢啊， 就系塔椒咯， 要 葡挞 腰斩啊， 葡挞真系啱， 咁系葡挞喎， 都葡挞，呢铺 真 系葡挞， 真系塌咗啦， 啲人就惊喎，葡惊啦， 咁有冇原因噶？咁样塌咗？ 有嘅，因为雷雨啊， 雷雨 系啊， 咁啲人咪全部逃走啊，依家。葡萄 你是不是要继续玩啊 葡萄酒去饮。 葡萄酒啊，即刻走啊，葡萄酒。 系啊，个淋湿个头啊嘛，葡咩啊？ 我呢个嗱，我哋多咗啦，又多咗又搏唔到啊，系咪跟住点啊？ 咁咧，佢出去，佢咁啊，比赛嘅队伍嘅时候咧，咁啊，佢因为雷雨嘅关系，所以咧就冇办法啦，要停啦，咁样腰斩啦，咁啊，个淋到咧，哇，真系食晒攞汤鸡咁样啦，咁跟住咧。就去翻嗰个佢哋嘅主场里面嘅更衣室啦。 结果咧？ 结果 中晒招。 No，中咩招啊？ 我以为佢哋集体感染添喺嗰度。 唔系啊，结果系咩事咧？ 哦，有人冻亲。 嚟啦！ 搞埋一堆。 冇毛巾。 冇毛巾。 唔系。结果咧，因为咧嗰场赛事由头到尾都有人影住噶嘛，有 camera 影住噶嘛，影住。 见到佢哋喺更衣室里边揽揽石石啊！ 是不是偷 屎 啊？湿 晒， 是不是男仔嚟噶？ 偷屎湿晒都唔话之佢啦。但系问题系佢哋个个 咧揽揽石石。 系啊，唔系揽揽石石，见到嗰个镜头咧影住佢哋，冇停机啊！ 我知咁点啊？ 一连影住佢哋个更衣室咧，嗰啲球员咧，哇湿晒啊！我即刻 flip 啊！问紧跟住点啊？咁即系点啊？ 影晒咯， 吓 咁啫嘛！ 哇，影晒喎！ 唔系你先，影埋个 胶 胶啊！ 系啊，露 pat pat 啊！ 胶胶有冇啊？ 胶胶就 佢点会影到佢露 pat pat 啊？ 因为佢冇熄机啊！佢个 camera 欧洲好阔 咩啊？佢嗰部等下先，佢部机冇熄机，佢都要跟住入去噶。 系啦，咁系咪 咁边个揸住入去啊？ 咁咪就 cameraman 咁咪个 cameraman 点解会入埋去更衣室嘅？可以 佢系唔系喺更衣室里边嘅？佢喺外面影嘅。 佢外边影到更衣室里边 系啦， 咁然后佢哋除衫。 因为个更衣室咧，佢又冇闩门，佢哋就咁咧，就好快地咧就除晒，因为好湿啊，因为湿得好紧要咧，嘅时候咧佢除 晒 ，OK 啊， 你真系觉得好冇嘢， 男人啊嘛，仲要又唔系影到前面， 嗰个镜头 蚀底好多嘅啫， 都唔系蚀得好多， 你唔知佢会唔会有人转身喎？呢个画面系见到 pat pat 仔啫， 哦， 咁但系问题 系，哎呀，外国人好闲嘅， 系啦，呢啲真系好小事喎，呢个真系， 系可以咁样俾人咁样影， 保守 呢单就系你嗰个新闻嘅惊奇点啊？哎呀，真系又唔系女子足球队，你话女子足球队我即睇， 女子睇唔到啊！ 好多你知唔知道特别是男人呢嗱你冇讲呢啲足球员啦你有冇见过香港啲波牛啊喺波地度踢波呢佢哋会穿波裤啦但呢有阵时候可能佢哋穿住西裤嚟嗰啲打工仔啊放工即刻去踢波㗎嘛。 我 知啊。佢就臨喺嗰个更佢唔会入更衣室㗎啦。 喺墙边度。 喺墙边咁就咁除囉。 咁佢系咪里面着翻咗条？ 佢系着 翻 条底。 咁唔系啊，佢有冇着？ 有条底咯，冇波裤噶。 冇噶， 冇噶， 即 系再换咯。佢咪除咗西裤，跟住你见到 条。有几多嘢俾你睇到啫？ 系咯，其实男人都系咁噶，无论佢阿伯啦，后生仔波牛。 开放嘅咩？ 佢就算 年纪越大越冇所谓， 越冇包袱，越冇包袱。同埋佢哋啲足球员身材 嘅咩？ 身材靓啊嘛。 都系啫，咁我直播紧噶嘛。 直播佢完全唔介意噶，分分钟啊！你知唔知啊？仲有内衣裤赞助添啊！哇，原来呢个球员咧 咁挺嘅你， 好坚挺喎！佢八月十五，你睇下喂，哎呀，大惊小怪，鹏仔露两股俾佢睇下， 真系啊， 小事小事真系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朝早拘捕一批曾经参与民主派初选的人士，据了解，暂时有大约五十人被捕，指他们涉嫌干犯国安法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捕人士包括有份牵头民主派初选的立法会前议员欧乐轩，另外公民党谭文豪的社交专页显示警方清晨上门拘捕他。湾仔区议会主席杨雪莹亦都被捕，他在社交专页表示警方朝早搜查他的住所，据报下一步将会搜查他在高士威道的办事处。黄之锋的社交平台说警方朝早到他的寓所搜查。其他被捕人士仲有份发起初选的港大法律学院前副教授戴耀廷和协调的民主动力召集人赵家贤、民主党的陶谨申、胡志伟、尹兆坚、林卓廷、邝俊宇和黄碧云等。 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骅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暂时看不到民主派初选怎样违反香港国安法，但是不清楚会不会涉及其他犯罪行为，例如筹集资金是否涉及犯罪行为等，现时不应该只是看表面而下定论。汤家骅又认为否决政府议案属于很正常行为，看不到否决议案之后就会颠覆特区政权，令到政府瘫痪。但是他说，如果否决所有拨款导致政府没有资金进行管治工作，可能被视为严重干扰政权机关履行职责。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说，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昨日谈及司法改革要有具体意见，即是有的放矢。他强调，并非不满某宗案件裁决才提出司法改革，但是普罗市民可能以此作为诱发点。谭耀宗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引述终审法院前常任法官列显伦提到，一些十八世纪的欧洲案例被引用，可能和香港时代文化背景脱节或者离地，而司法复核越来越多，甚至管辖公共政策，会令人质疑裁决是否合理。大律师公会副主席叶巧琪在同一个节目表示，同意法律需要与时并进，但是改革需要提出细节和理据。他说坊间提出成立量刑委员会，因为英国、澳洲亦都有，但是他认为理由不充分。他又说马道立早前亦都指出，由高级法院作出量刑指引的做法仍然可行。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清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干燥，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听日稍后显著转冷，星期五六朝早市区气温下降至八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下周初天气持续寒冷。依家气温十八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431点，跌218点，总成交金额1110.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22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34点，跌11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91.5升8元，小米集团33.05是跌2.25，美团310.2升13.4，中芯国际20.65升1.17，阿里巴巴229.0升6元，中国海外发展15.22跌6毫，盈富基金27.62跌1毫2，中国海洋石油7.34升2.8，中国移动45.6跌5毫，京东集团360.4是升21.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3，日元102.83，瑞士法郎0.879，加元1.268，人民币6.459。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229，澳元对美元0.775，新西兰元对美元0.725。日经平均指数报27063点，跌94点。港金现价报18000元，升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4.56美元，卖出1945.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北角嘅糖水道上去东区走廊方向，跟住和富道咧，因为有水管急收，咁而家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经过小心啲啊！就系糖水道上去东区走廊方向，跟住和富道部分嘅行车线咧需要封闭。 咁较早前沙田嘅多石街啦，来回方向近住多石径嘅油渍就已经系处理好啦。咁而家多石街来回方向近住多石径一段咧，就系全线解封嘅，来回方向交通都系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方向，排到去芜湖街。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车多，龙尾长江集团中心。咁喺九龙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咧车多少少。喺新界方面，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濠涌一段咧都系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港珠澳大桥分叉位上去人工岛、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天水围天影路去流浮山、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方向屯门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转弯、转线或者超车之前，记得打方向指示灯，切勿胡乱切线。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知识 开会嘅时候，老板最唔中意大家唔专注、瞌眼瞓，自己做自己嘅嘢。 所以有软件公司会透过摄影机、感应器同埋软件工具去监视与会人士喺会议当中嘅比例，去评估一下佢哋对呢一个会议嘅贡献。 星期六香港电台第二台， 阿 Lu 阿贤， 知识会者，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好食嘅嘢当然要试下先。 你想试乜嘢先？ 试下有几咁新鲜。 香港电台渔农自然护理署 全力推动， 崔杰同主理崔神厨房之 本地农场试下先。 今次试下虾酱姐姐生菜煲。 Yeah！ 逢星期五晨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播出。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到嚟十一点四十分啦，而家咧时间气温啊十八度，相对湿度63%咧，我哋预告咗啦，我们的啦，我哋今日会有 星期三我们的今天咧我哋咧就个题目就系我们的琴姐李香琴，系欢迎大家咧即系留言啦，讲下咧就阿琴姐咁啊早两日离世啦，咁但系咧即系我咁多年你啊琴姐入行啊咁多年咧，有啲咩你对佢嘅印象啊，电视嘅角色啊、电影啊、歌曲系好有印象嘅，都欢迎大家分享喺我哋嘅网页。留言啦咁样，系啦，彭仔咧都会咧录低咗咧一啲咧啊，讲下关于琴姐嘅一啲嘢 生平嘅故事嘅吓。 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 终于在这片土地，大家刻骨铭记，受或起生与死，也是香港。 风骚快活人，我们的 梦想，香港，香港，叫我不要遗忘，香港，香港， 怪我第一句就同你讲再见，因为我真系专程嚟同你道别噶。 香港一代资深前辈艺人李香琴琴姐喺前日逝世，终年88岁。30年代出世嘅琴姐咧，佢原名叫做李瑞琴。喺1946年，只系得14岁嘅琴姐咧，已经初踏台版演出粤剧。去到50年代，琴姐就藉住参演首部电影作品《黄飞鸿三戏女镖师》，就正式咧展开佢从影嘅生涯，拍摄超过100部嘅粤语片，最擅长就系演绎西宫、奸妃、反派呢一啲角色。所以琴姐咧喺影坛都有一代奸妃嘅称号噶。咁当然啦，现实生活之中嘅琴姐咧就并非系奸人一个啦。相反，现实生活之中嘅琴姐咧人缘极佳，亦都系咧大家口中嘅大好人，兼且咧经常提携后辈，深受咧后辈尊敬。有唔少圈中嘅阿哥阿姐咧都系阿琴姐嘅契仔契女嚟噶，包括吕良伟啊、万梓良、关菊英、戚美珍、以至到系已故嘅翁美玲等等。咁可见咧，琴姐咧佢绝对咧系一位和蔼可亲啦、受人尊敬嘅大前辈啊。作为戏迷嘅你，我哋风 show 快活人嘅听众朋友，你会唔会咧都对阿琴姐生前嘅一啲演出咧系有好深刻啊，同埋欣赏嘅地方咧？嗱，不妨咧去到我哋嘅面书嗰度咧去留言分享一下。 嗱，琴姐李香琴咧就唔系净系你话咧，好似即系蹲喺个款咧好恶嘅嗰个形象嘅吓。咁喺个影视作品里边咧，其实都有好多咧，譬如呢啲咁嘅歌曲咧，真系充满咗调情嘅意味啊。 哦，系系啊， 歌仔靓啊，呢个版本系李香琴琴姐嘅演绎嚟 嘅吓。我细个咧，即系喺未翻学之前咧，咁啊就成日播粤语长片嘅。咁粤语长片咧，就好多时咧都会有阿琴姐嘅出现啦。咁咧细个嘅时候咧，认真咧。都真系好唔中意佢，好唔中意佢，因为佢一嚟咧都系一个坏人啦，一条勾人老公嗰啲女人啦。咁咧佢武装即系武侠片拍啦，咁时装片系古装片去拍啦，时装片佢都有拍嘅。咁所以咧，即系我对阿琴姐咧系真系细细个咧已经有呢个印象，有呢个人，但系就系知道咧佢咧系嗰啲好奸狡嘅人， 奸飞咯， 系啊，真系啊，真系深入民心嘅，认真地。 佢其实之前咧又接受。 得好好 嘅，系啊！我睇嗰啲资料就话，琴姐接受传媒访问嘅时候咧，咁啊有人就话，佢一系电影资料馆啊，嗰阵时有嗰啲即系光影流传嗰啲啦，咁啊佢话佢睇翻自己啲粤语长片，咁嗰阵时琴姐咧佢仲话，哇，原来自己真系咁恶噶，佢话咧 个样 系啦，佢话如果外观众咧，佢话我一定会好憎李香琴啦咁样， 系啊，咪咪做到即系佢演绎嘅角色咯， 系啊， 因为即系成日都系咁讲， 成功啊！ 啲艺人咧就话，喂，佢出街虽然系闹我闹，即系譬如因为演绎一个角色， 系系 系，又俾人闹，俾人憎嘅，咁即系话大家都 成功咗， 系成功咗嘅呢件事。 系啊， 咁 啊， 好成功。我细细个啲好唔中意呢个人。 系啊，嗱， 啊，不过即系话佢演戏演得太过奸啊，太过到位啊，咁样咯。 系，咁啊嗱，琴姐咧，当然大家呢几日睇过好多佢嘅生平啦，就知道咧，即系原来佢几时开始踏足舞台剧咧？ 十 四岁已经踏足舞台剧噶啦吓，嗰阵、 啊、 时就做呢一个粤剧里边咧，即系做嗰个角色咧，佢哋嗰个身位置啊叫二帮王啊，原来就系咧里边嘅第一女配角嚟噶啦，咁样犀利啊，即系有二帮王之称啊，即系话系第一女配角。 十四岁啫，系啊， 系啊，咁当然佢嘅即系好快有好多婚姻传奇啦，譬如话佢去到50年嘅时候咧就未婚咧就已经生咗个女啦咁样，两年后咧又同一个粤剧老官结婚啦，跟住又离婚啦咁啊，所以可能 情史都系， 情史都 初街嗰时有多啲咯，佢之后打后咧都冇 啦。嗱，佢咧有好多贵人嘅，其中一个咧亦都大家耳熟能详咧就系、是。关德兴师傅 系嗱，冇、关德兴师傅咧，咁啊，阿琴姐咧就 未必咁快进入呢、這、一个即系大银幕里边啊。 系啊，因为咧佢就话啦，出中二咧佢已经辍学啦，拜师啦，学做花旦啊，小鸳鸯为师啦。咁啊，跟住咧就就系关德兴师傅咧就带佢入行咯。咁啊，带佢入行咧就踏足呢个舞台啊，十六岁开始踏足呢个舞台。咁跟住就经过关德兴师傅咧，就带佢入嚟 拍电影 添啊！ 第一套《黄飞鸿大闹花灯》 啊，即系你谂下，即系识到关德兴师傅，跟住咧佢关德兴师傅好多电影噶嘛，佢成唔知几百部电影噶嘛又 系啊！咁啊嗰阵时就做 大闹花灯啊， 大闹花灯啦、啊，做呢个视皮咧，菊香咁样嘅，即系你谂下咧，其实都几励志噶。佢可能咧，即系嗱，佢喺粤剧界咧，佢已经系做第一类配角噶啦嘛。咁但系咧，可能嚟到呢个电影咧，佢就要先做一个咧，即系唔系咁显眼嘅。角色咁佢系视皮啫，咁但系后来就一路接一路拍戏咯。 喂，佢嗰啲视皮试下就想去正宫娘娘啦。 系啊， 如果唔系点会有西宫娘娘咁奸啫？呢个角色啫，系咪先？ 系啊，咁啊嗱，但系我觉得咧，即系对我哋好多即系譬如话你八十后啊嗰啲朋友嚟讲咧，你未必会刨晒佢咁多粤语长片。咁但系咧，你会对佢嘅其他电影作品啊，你就会好有印象嘅。嗱，我先唔讲咧，大家最中意讲嗰啲家有喜事先。 哦、 我想讲下咧，有冇留意个琴姐有拍过广告？最即系喺呢个所谓近呢十零年咧，我谂佢之前一定都有好多嘅。琴姐咧喺呢十零年里边咧，其实有一个广告咧，都几好笑。我睇翻2012年嘅时候，即系十年前啦，十年前咯， 咩啊？九年前， 九年前啊，2021啫，系啊。佢嗰陣時有個廣告咧，有冇印象咧？係拍呢、這、一個朱古力廣告。 朱古力廣告 係啊， 唔知喎、 啊。仲要咧係玩得好盡嘅，我覺得這個呢個咧係令到嗰陣時啲網民咧都激讚咧，就話：哇，琴姐即係前輩咧好玩得、 哦， 同、埋、不介意身份、哦。咁咧、那個廣告咧，我一講可能你會有印象嘅，就係、咧有一班波牛喺個球場度踢波。係。咁咧其中有一個遊戲武力，本來係個即係後生仔嚟嘅。 係。 咁咧遊戲武力就俾人鬧佢啦。喂，有冇搞錯、啊、你？李香琴上身啊你？ 咁跟住畫面一轉咧，就將佢變咗琴姐。真係李香琴咧，就著住佢自己嗰啲即係所謂嗰啲太太衫啦。就一個老人家，然後咧就有氣無力喺個球場度啦。點踢啊？點踢啊？咁啊，然後咧最尾就話：，誒食嗰條朱古力啊！食咗之後咧， 就會變 就變翻正常人啦。咁咧，阿琴姐食完個朱古力之後咧，就變翻一個後生仔去踢翻波。咁咧，原來佢話咧李香琴上身呢五個字咧， 都係一個代表一個 icon 啊，係咪啊？代表住呢啲嘢。 係啊，呢個李香琴上身咧，完全係一個符号啊！咁但系嗰阵时啲人好赞咧，就话即系琴姐又唔会介意咧，俾人哋觉得话咩叫李香琴上身啊？ 喂， 我就代表慢啊！佢话诶冇所谓， 即系你哋睇到嗰个广告咧，佢成咧系真系俾个波飞埋咗跌咗落地下， 好笑噶， 眼镜甩埋嗰只噶喎。 系啊，咁但系呢个广告嘅缘由咧，有啲人就话咧，其实都系同嗰阵时佢又拍过《溏心风暴》啊，嗰、那个即系系咪啊？系啊，嗰、那个嫲嫲， 哦， 嫲嫲喺大厅， 系啊， 同埋咧，大家又再记得。唔係喎，佢喜劇都好笑喎，即係特別係《家有喜事》，佢同阿關海山即係兩個前輩， 嗰個真係一流 經典啊！ 即係其實喺嗰套戲裏面咧，每一 pair 嘅主角咧，即係其實冇分邊個主唔主正唔正，個個都有好出色嘅位置啊，同埋嗰對白係你記得噶嘛？ 即係琴姐同埋阿關海山師傅兩個，其實你話唔係有好多場口嘅啫嘛，但係咧每一次都畫龍點睛咧。咁其實啲人就話：喂，其實 我又食糊啦，呢姑娘係咁數翻數翻。 佢仲有一句，佢话冇电视睇咧，世界末日啊，冇电视睇，世界末日啊吓。嗱，所以其实琴姐咧，即系我哋喺度听下佢歌， 多才多艺啊。 系啊，嗱，我哋又再听多一只咧，佢嘅歌曲啊。今次咧就佢同另一位嘅前辈啊梁天合唱噶。 辛酸经济住冤家，筹谋运算真高。十粒花， 讲大话， 升职并无薪金加， 讲废话， 餐餐韭菜炒青瓜，白糖腐乳炆节瓜，两三片烂茶瓜都唔知点入下，应该买鱼烧鸡先虾。 喂，你估唔到，琴姐同阿梁天即系前辈，佢呢一只歌里边咧，好鬼死，即系小市民忧茶忧米嗰啲心声讲晒出嚟 嘅。系、哦、啊、哦，以前嗰啲歌曲咧系好到位嘅，系可以讲到咧当其时你嗰啲情况。头先你之前嗰个歌仔靓都系啦， 系啊， 歌词好正啊。 头先嗰只咧就叫做当家咧惨过担家，担家咧即系嗰个枷锁啊，即系咧我谂佢意思就话咧即系惨过坐监啊，或者就俾人罚咧。咁所以你留意到啲歌词咧， 呢首歌个歌名嚟嘅，叫做 系啊，当家 惨过 担家咯，家就系嗰个枷锁咧，即系我哋成日都话木字边有个家，加减个家咧，即系我谂个意思系，即系如果你要我做当家。 会负责管钱嗰个咧，其实仲惨过要我坐监。 系啊系啊系啊， 好辛苦嘅。咁所以你不停听到咧，琴姐里边话咧，咩一千蚊养活一家，咩讲大话，即系佢话你唔好呃我啦，做唔到嘅咁样。 其实佢哋两个系喺度对话紧噶嘛。 好笑 嘅 啫。喂，其实琴姐咧，嗱，佢除咗系一个出色嘅演员啦，亦都系唱咗好多呢啲粤剧啊歌曲之外咧，喂，佢做个老板嘅。我睇翻咧，原来佢咧， 佢系太子女嚟嘅，其实 系啊， 因为佢自己本身嘅家屋企嘅家族咧，都系买海米咧，同埋米铺噶嘛。 因为点解话佢做个老板咧？一九七四年嘅时候咧，佢同阿炳哥啊，合办咧欢乐影片公司啊， 呢个叫荧幕情侣啊，话成日俾人传话佢哋两个，喂，你哋系咪拍拖搞到咧？系嗰啲隔篱个伴侣喺度。 喂，但系你谂下几犀利？佢哋嗰时合办一个影片公司， 犀利。 嗱，七四年就同炳哥合办啦，七六年嘅时候咧就自己独资啊。李氏电影公司，哇，早过李氏力场， 我真系叻喎， 好犀利啊！ 一个女人仔啊， 系啊，咁啊嗰阵时又出版过一个著名喜剧咧，叫你系得嘅，哇，呢啲名咧，就算而家都用噶，即系你系得嘅， 因为佢姓李啊， 系啊，犀利，哇，同埋唔经唔觉咧，佢系几时加入无线嘅咧？1972年啊， 系啊， 哇，咁啊如此类推咧，一路做落去咧，即系其实几乎都冇乜点即系离开过大家银幕范围里边咯。 嗱，讲紧咧，即系阿琴姐咧，去到晚年啦，讲紧十年前。前咧，即系佢就系都依然啊，即系话78岁嘅高龄啊，佢连续拍4日，每日拍10个钟，佢都系即系从不间断。不过嗰下子咧，就因为真系支持唔住咧，晕倒啦咁样，所以就跟住就入咗医院咁，跟住咧好后期咧就索性佢话哎呀好啦，我哋唔做啦咁样。 系啊，嗱，不过咧，我估咧，即系大家听咗琴姐嘅特辑咁耐咧，一定系会话喂。嗰首歌冇理由播嘛，头先彭爷嗰个声带里边咧，就有佢嗰段说话。嗰阵时3000年系啦，亦都嗰阵时佢同关淑怡合唱咧，大家就俾琴姐呢几句独白嗰个演绎咧，可以话系即系眼泪水都飙埋出嚟，系非常感动嘅。咁啊，今时今日亦都会再将呢只歌咧送翻俾大家，送俾琴姐，希望佢喺在天之灵咧得到安息啦。 再见，唔好怪我第一句就同你讲再见。因为我真的专程来同你道别的。你不讲嘢，只是听我讲嘢。那阵时个世界很安静，没有现在这么吵，衬得我特别之渣，特别开心。我记得同你睇日落，你会喺我耳仔边讲嘢，你讲得好细声，其实我一啲都听唔清楚。不过我好中意听你咁样同我讲嘢，以后再冇人咁样同我讲嘢。因为你告诉我你要走，忽然间经过了好多年，我再没看过日落。 曾识你住还可一片合成一片 寂寞了。路透社报道，被禁的8个中国应用程式包括支付宝、 QQ 钱包和微信支付等。行政命令要求商务部确定哪些交易将会被禁止。官员说，中国应用程式拥有庞大的用户群，有机会读取敏感数据，做法是要遏止程式对美国人构成的威胁。商务部有45日时间采取行动，但是当局计划在特朗普今个月20日卸任之前识别出需要禁止的交易。天气方面，一股冬季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正午时分本港各区的气温较昨日低2-3度。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明日稍后显著转冷，星期五六朝早市区气温下降至8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下周初至到中期天气持续寒冷。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399点，跌250点，总成交金额1,193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22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34点，跌11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94元升10.5，小米集团33元跌2.3，美团310.2升13.6，中芯国际20.75升1.27，阿里巴巴229.2升6.2，中国海外发展15.2跌6毫，盈富基金27.58系跌1.6，中国海洋石油7.32升2.6。京东集团360.4升21.6，中国移动45.55跌5.5。外币对港元买价：美元7.753，英镑10.548，瑞士法郎8.823，澳元6.009，加元6.114，新西兰元5.618，欧元9.5266。每百日元兑港元7.54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3.308。日经平均指数报27,028点，跌129点。港金现价报18,000元，升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3.76美元，卖出1,944.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喺芜湖街。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港岛，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北角的糖水道去东区走廊方向近住和富道的部分行车线就要封闭。在新界受爆水管影响，大围车公庙路去显径港铁站方向近住沙田头路中慢线就封闭，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港珠澳大桥分叉位上人工岛、龙翔道虎山道观塘、林锦公路加道里龙翔来回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我终于出新书啦！ 我真系恭喜你啊！有冇谂过好事可以成双？ 诶，你系咪请我食饭先？ 系提名你参加今年香港书奖嘅新晋作家奖，只要你喺2020年1月1日去到12月31日期间首次出版中文印刷书籍或者电子书，就可以上到去书奖专页 rthk.hk/14thbookprize 提名噶啦。 提名日期由即日起至2021年1月20日。 为了舒缓低收入住户的经济压力，关爱基金向合资格非公屋非综援住户提供生活津贴，申请分阶段进行，由现在起一人住户可以在5月31日或之前递交新申请，旧申请住户收到通知信后只需要答复回调确认资格，详情请浏览关爱基金网页或致电2180-6666。 你好，辉先生，我知道风骚快活人的内容其实很低能，一有不开心不要自怨自艾，应该要戴翻个 headphone 立即听风骚。 是啊 ，Didi， 你可以调校去香港电台第二台，主动响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接收免费的风骚快活人爆笑内容，或者利用港台网页的网上重温服务， 及早风骚推前台， 请真谈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到嚟啊，十二点之后嘅风骚快活人啦吓，咁啊，而家气温咧继续十八度，相对湿度64%，晏啲啊，猜猜我是谁咧？今日玩咩呢？ 系啊，咁啊，电话号码1872388，打电话嚟先咧，我哋今日就会讲下咧吓，因为嚟紧十大中文金曲就喺1月16日举行啊，夜晚， 系啊，夜晚啊，八点啊， 系啦，夜晚八点钟，咁我哋即系可以喺从观众角度去参与啦。咁我哋咧就今日就会讲下猜猜我即系猜猜我是谁， 系 即系 猜边个？ 咁多年啊，过往咁多年嘅金针奖得主，系啊， 究 竟边个咧？ 好多选择喎、 啊，系 啊， 都可以、啊。依家我唔可以大展歌喉咯。 你你几时都得啦， 梗系啦，我哋为咗要俾 tips 大家，哎呀，在所不惜啦，献唱首本名曲系咪先？ 真系净系唱佢嘅歌已经知道系边个啦。 系啦，仲要由我唱歌，估嘅程度就更大啦。 如果听众朋友想调翻转考我哋都得噶， 都 可以啊。 电话号码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登记先。12:30之后咧就接你电话出街。我哋今日啊，猜猜我是谁之金针奖得主？ 系啊，嗱好啦，咁啊，即系而家。世道比较混乱，如果能够埋头苦干的话，吃回餐好对自己好一点，我想到很多人就、不如算了，寄情于饮食了、 我想说是 啊， 是啊， 因为没 有做到了，你疫情那些、不如自己好一点，吃一餐， 因为真的、好像彭姐说的就没旅行没消费， 是啊， 那些钱都真的剩了一些在这里，现在 我想说我这排都真吃得比较好一点，是吧， 好 了， 对自己好一点， 对自己好啲，同自己好少少。 老人家话斋啊，我屋企嗰啲老人家以前教落咧就咩乜嘢都系假嘅，最实际咧就系将啲钱咧储落你个长颈鹿嗰度。 长颈鹿 即系吞咗变做食物，储喺你条颈里边直落个胃。 哦 ，OK OK。 即系食喺自己度啊嘛，系咪啊？叫做 都可以嘅。好啦，咁啊，问下两位啦，彭仔我知嘅，因为佢上次讲过，你话食过最贵嗰餐咧成10,000蚊啊嘛，系咪好似？一万定两万啊？ 8,000蚊一个人， 8,000蚊一个人啊！ 佢请咗几多个啊？嗰次？ 啊，系咪咧？ 唔系 八蚊，唔系 total 嘛？如果18,000蚊一个人，我真系癫 咗吓！ 哇， 18,000蚊咯，嗰餐咪就 系。系啦，18,000蚊啫， 几个人啫，几个人 嘅， 几千蚊嘅。 咁总之你当我哋计埋单嗰张单啦，就彭仔食过系咪最贵啦？已经18,000蚊。 系咯，最肉赤啊！ 唔系咁最贵啦，你食过最贵几多钱啊？ 3万几啊！ 我最贵试过咁。 最贵几多钱？ 嗰啲唔算啦，系咪啊？ 你唔系你系咪都系你 系我俾嘅咯？ 系你俾咯， 几皮嘢咯， 几皮嘢，但系 好粗俗啊，几万蚊咯。 唔系，但系你系大牌筵席嘅， 系啊， 所以其实就 参与嘅曾志豪， 哦，即系我冇啊嘛， 嚟紧咧， 唔系， 祝福我今年得啊， 唔系 ，OK， 我都希望你得。个意思即系话咧，其实嗰啲唔系话每一样食物系咁贵，不过因为人数太多咧，乘客，咁如果你话咧，你觉得唔系人数嘅，系嗰餐饭，哇，原来佢本身价目真系好贵咧，咁啊，有冇印象系食咗几多钱咧？ 都真系嗰餐噶啦， 都系嗰餐嘅， 即系 18,000蚊嗰个， 因为佢嗰啲食物真系咧轻飘飘噶， 系啦，呢啲啦，18,000蚊，好啦，阿田啊。 咁你唔使问我啦， 唔系咁每个人都有平有贵嘅，你食过自己最贵嗰条底线系食到几多钱 咧？ 系啊，底线啫， 系咯，食过自己最贵嗰条底线啫， 系啊，系几多钱啊？真系， 我真系冇印象， 冇啊，几千啦，都系几千嘅咋， 我 谂冇几千， 都冇啊， 真系冇，你知我都唔系即系我悭家噶嘛， 咁啊系， 其实你好难咧，无端端咧走去食一餐啦，哇，我咩唔知咩法国鱼子酱或者。鹅哥唔知乜，哇成万银一碟咁样， 我唔会 啦。 如果咁样，我就会系食嗰只阿拉斯加大蟹咯。 系系， 咁都千几蚊咯，一只 都系噶啦，都系噶啦。 咁就嗰个最贵， 嗰餐都贵噶。 以我嚟讲系最 四位数， 系啊 系系。 我印象中都系咁上下，都话我同老婆去食日本嘢好容易咧，就玩借你个银包嘅。 啊，我嗰次咪日本嘢咯。 系啊，日本嘢咯，我同佢两个人咧，即系仲要系懒系佢嗰啲咧，话咩。佢嗰啲名咧就唔會用 A 餐 B 餐嘅啦，就用嗰啲咩蟲餐啦、葉餐啦、咩菊餐啦，係啦，梅蘭菊竹咧，儲齊一台花咁樣咧，你又冇曬錢㗎咁樣。 佢仲有啲名目嘅，好似話咩有啲蒸氣啊、霧化嗰啲咁樣嘅嘢㗎，係 咪？ 嗰啲分子料理嗰啲 friend 嚟嘅啫。好啦，即係我哋都係最勁係阿彭仔㗎啦，成萬蚊。咁我都係咧千幾二千蚊頂曬籠㗎啦。咁咧最近有單新聞咧，佢就話咧呢一位大馬女神啊，咁咧叫做李元玲啊，咁其實佢亦都係呢個鋼琴女神嚟嘅，喺網上面咧好紅噶啦，因為咧樣靚身材正齊曬，仲要多才多藝，識彈鋼琴啦， 有藝術氣息， 有藝術氣息啦，又有仙氣啦，又有身形啦，總之就。 咩都有晒。哇， 佢弹只 完美咯， 完美。真系完美，咁所以我都系佢嘅 follower 嚟嘅，因为佢啲衫真系好好睇啊，着到好似冇着咁样。 弹琴啊， 唔系佢每次都系晒嗰啲衫出嚟噶， 同埋好震撼咯。 同埋因为佢能动能静啊，佢仲可以咧，即系做埋嗰啲瑜伽啊，又或者 瑜伽弹琴啊， 仲有健身嘅，唔系佢分开嘅，即系佢有好多个专长嘅。咁咧佢 叫咩名话？ 李元玲啊，系啊，马来西亚嘅，所以叫佢大马女神咧咁样。咁啊，佢最近咧就话喺呢一个即系叫做元旦日之后咧，佢就喺佢嘅 IG 度咧就透露就话。佢咧旧年同佢屋企人咧就去日本旅行，就去咗一间当地嘅星级料理饭店嗰度咧就食饭。 嗯， 咁咧嗱，佢都冇讲一家人咧，我谂啊应该系几多人咧？一家五口有写嘅，一家五口。 系、 嗯，咁咧呢间日本料理咧有咩咁巴闭咧？冇，等咗三年啫嘛。 哇！ 即系嗰啲咧。等咗三年，寿司之神嗰啲 friend 系咪阿顶爷嗰啲私房菜都 系咪啊？我唔知道啊，应该都系啦吓。即系其实如果我哋香港同佢拍得住系咩咧？公屋啊，抽公屋差唔多， 系得公屋可以同佢比较。 系啊，冇错。即系如果我哋要咁计嘅话咧，佢就食咗一间叫公屋一般嘅日本料理店啦。即系点啊？咪排得耐咯。 嗱， 三年，起码三年， 我又 堪位都得。 系啦，堪位唔知系咪要咁耐？ 我又咁讲，因为喺日本咧，佢哋好巴闭嘅，即系巴闭在啲咩咧？嗰啲铺位咧，其实佢好多嘅，但系个铺里面嗰啲位咧系好少嘅， 贵啊嘛。 咁所以同埋，如果佢有特色嘅话咧，真系可以，因为可能佢一晚招呼可能 三台整笼三台客， 系当佢系最多十个人。 其实佢都系私房菜嘅 style， 超私房菜。嗰阵时佢哋咪话日本嗰个寿司之神咧，佢好似系每一晚净系招呼一台嘅啫嘛。 咁 而讲话佢去过嗰个啊？ 我唔知系咪佢嗰间啊？即系阿边个阿洪翠南咪唱嗰只歌咧？ 我听啊， 类似都系讲呢啲。 好， 总之我谂好多嘅，唔知边一间啦。咁佢咧就帮衬呢一间咧，等咗三年。咁啊，佢终于排到啦 ，waiting list 度系啦，等咗三年就可以去到。 如果佢排到，哦，旧年可以去到啊，佢 系啦，终于去到啦。咁咧，然后咧就佢就话咧， 去到， 旧年去到， 因为旧年疫情咁样咁。 咁但系人哋照开噶，其实我哋可以去噶，你唔使惊翻嚟嘅话，你可以照去噶。咁咧，佢就话嗱，一家五口去食啦。佢话咧嗰个餐厅嘅特色系咩咧？餐单都冇嘅。 哦， 系啊，一样啊，我个。嗰一餐咪又系咯，冇餐单噶， 冇餐单， 厨师 整 咩 你 啊？冇错啦，咁咧佢仲要加多句，佢话咧连价钱都唔好意思问，即系可能你语言就沟通唔到啦，即系啊 ，Nandas 噶 ，Sodas 嗰啲又就问唔到啦。咁于是乎咧，佢话唉唔好硬硬着头皮，一家五口就照食啦。好，结果最后埋单嘅时候， 嗯， 连佢啊一个都已经系出身富家子弟啊，佢好有钱噶， 即系穷人嚟啦， 佢唔系穷人嚟噶，佢都忍唔住将张账单咧摆上网度。大家可唔可以评一评你？点解会食得咁贵？ 你真系佢嘅 follower 嚟嘅，因为 有啲咩 breakdown 啊？嗰条 嗱，先估下，究竟埋单几多钱？一家五口， 一家五口，边度食话？边个地区？ 日本咯，咪话 佢冇写到东京定边度？总之日本咯， 日本嚟嘅， 系啊，日本咯，日本料理咯，系啊，就系要等三年先可以食到嘅咁样。 我当你5000蚊一个人啊，最终 OK， 25,000 嗱，东京银座俾多个 tips 你，依间隐世。料理店就东京银座嘅，系啦，又可以 25,000啦， 25,000好，阿桂花田啦， 我 都唔知道有冇饮酒、啊。 佢我唔知道，我都唔识睇啊。总之佢一撇嘢啦。 但如果喺日本食嘢，我又觉得如果5000蚊一个都唔系不止，香港都可能分分钟有咁嘅食啦。 系啦。 所以佢要咁样排法，应该唔止呢个价钱。 8000一个。 我觉得佢 大概有12个消费项目啦。我见佢张单，佢影埋张单出嚟啊，全部日文唔识睇。咁啊，大概有12个消费项目。 好啲。 好多啲。 我如果个 double。 double 即系咯。 一万一个， 即系50,000。 系啦，50,000。 即系50,000。 我个 double 你系。 系啊， 因为佢排三年，你谂下咁巴闭。 你哋两个咪真系同佢一样咯，乡下人咯，未见过世面咯。佢都系咁讲自己啊，李元玲佢话：，唉，我谂我都系乡下人啊。唔系啊，佢话我真系乡下人啊。乜原来食嘢要咁贵嘅咩？ 乜原来食嘢要咁贵？ 佢话乡下人真系未见过世面，不懂米价，一家五口去食。头先你话几多啊？几万啊？ 我话25,000。 25,000啊？ 25,000唔得啊！你自己喺香港食餐饭都咁多啦。 25,000人头。都唔得， 唔系嘛？ 25,000人头都唔得， 都12,500 都唔得。对唔住，12,000你洗碗啦， 你使埋嗰剩低嗰啲钱佢， 宁愿坐茶监咁样。 冇埋单计数咧，小姐成为晒你。可唔可以叫小白嚟翻译一下呢个日文嘅读法啊？ 系 400万 yen。 400万 yen， 合计 32万港币。 唔系啊， 恭喜发财，利是到来。 咩靓车啊？ 32万可以买到个好嘢喎。 32万可以买到架车啦，全新噶啦。 哇！ 32万啊，系啊， 32万食12道菜啊？ 最少12道咯。嗱，咁跟住咧， 食得饱唔饱？ 仲要唔饱，真系惨啦！ 系啦，佢话咧好笑嘅，佢咧埋单嘅时候咧，佢望住张单，佢话：咦，系咪写多咗个零啊？因为佢睇到咧，佢睇到40万 yen， 佢谂住都合理啊，咁样40万 yen， 32000都合理啊？ 如果你五个人食咁隐世料理，五六千蚊都算啦。喂，唔系、我觉得你都仲喺自己接受范围啊？点知佢话唔系，我侍应同佢讲，你睇少咗个零、啊。 哎呀， 400万、啊。 有咩唔巴闭啊？ 系啦，咁咧嗱，佢嗌咗啲咩咧？其中咧嗱，有两个即系一嚟已经打爆咗佢一半嗰、那个即系份额噶啦。 嗰啲 佢嗌咗两支红酒。 哎哟， 系啦，嗰两支红酒咧，原来咧就系100万 yen 一支嘅，100万 yen 即系死咯，都突然间唔识，七万咯， 吓， 系7万蚊一支啊， 哇， 咁嗰度其实已经系7万几啦，嗰度两支加埋100万，咁所以咧其实佢嗰两支已经系7万几啦，咁、已经贡献咗七四 汽水咪算咯， 系啦，4-5成啊，已经好啦，咁佢仲有啲咩食咧？嗱，真系吓死你，佢话咧食咗咩有鲍鱼啦。有鱼子酱啦， 喂，我见到佢个鲍鱼都系嗰啲普通鲍鱼啫。 有拖罗啦，拖罗就有各式唔同嘅食法啦，有和牛啦， 有鱼子。 最特别系咩咧？就系黑松露。点解咧？我哋平时有机会食嗰啲黑松露咧，哇，薄个指甲，一系就粉，一系就薄咗片嘅。佢咧成碟摆上嚟嘅时候咧，我以为 好似海胆一样， 朱古力曲奇饼。 一嚿硬骨骨， 系啊， 一嚿实物。 佢影咗张相上嚟就系佢哋原隻食咧。我话哇，唔系嘛，有朱古力曲奇饼嘅。可以厚到咁样嘅，咁有黑松 露佢 切嚟食咯。嗱，有啲咧就系浸汤嘅，佢有食几只，有啲系成嚿食啦，有啲浸汤啦，有啲咧就好似成粒鲍鱼咁酿上去啦。 哦，全部都黑松露，佢系一盘咧，佢原隻上啊。 系啦，然后咧再将佢酿 咁样 咧，酿落啲面包里边咧，夹唔同嘅即系款式咁样咯。 哦， 即系你可以话咧，你食30几万咧，其实都系食西多士，不过你个多士里边咧就黑松露成嚿咯。 即系黑松露送饭咁样， 系啊， 系啦，佢直情系有啲譬如咧，佢有啲叫做腐皮，我举例当我唔知佢个馅系咩嚟噶，佢好似有啲腐皮咧，咁样成嚿黑松露摆喺里面当系做馅咁样去摆咯，见到。我見到佢，但係佢大概係咁，有咁嘅包嘅咁嘅嘢，跟住就攝咗黑松露裏面食咯。 你大家知啦，黑松露咧，滲少少都鬼咁大味啊嘛！佢咁大嚿係咁食咧，會洗幾日牙都唔會去走。 係啊，真係好誇張啊！咁所以咧，嗱佢 我諗佢真係因為黑松露嗰個價錢嗰、那個價 紅酒 貴價係 啊。咁但係我覺得成個新聞最有型係咩咧？即係當記者咧，嗱佢就自己話自己咧係大鄉里啦。因为佢唔知道要咁贵啦，咁记者问佢嘅时候咧，更加大乡里。个记者问佢：，咁咧你有冇碌爆卡啊？即系好合理啊，因为你唔会带30几万港币出嚟噶。 上限噶嘛，系咪啊？ 哦，唔好意思，我张卡咧系冇限额噶。 系啦，又俾佢再炫耀多下啦。 二台通识60秒。 B B 咧唔肯自己瞓 B B 床，但系咧又话 B B 咧唔好同大人一齐瞓，因为咧会增加 B B 窒息嘅风险。唉，咁可以点啊？ 你可以试下抱住 B B 氹佢瞓啦，等佢瞓着咗之后先放翻落 B B 床嗰度。同埋拣 B B 床都有好多嘢要注意噶，咁 B B 咧先至可以瞓得安全又舒服噶。 B B 瞓嘅床褥，应该拣硬嘅好啊，抑或系软淋淋嘅好咧？ 梗系硬啲嘅床褥好啲啦，因为太软嘅话咧，如果 B B 反转咗个身，可能会令到佢拧唔翻转个身，造成咧窒息嘅危险。床褥嘅尺码亦都要配合，要贴住围栏，唔好咧有空隙， 因为有机会夹住 BB 的手脚。 咁 BB 床嘅床栏啊，有冇话要几高先够安全呢？仲有床栏处嘅距离又有冇安全标准噶？ 床栏嘅高度咧唔好少于 BB 身高嘅四分之三，至于床栏柱间嘅距离咧就唔可以超过六厘米噶，咁就可以避免 BB 身体部分被卡住咗喺栏柱嘅中间啦。 以上资讯由儿童事务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彭晴、磨利。 二台通识六十秒。 相信一切未完，鲜血滚烫未完，骨要呼应未完，海要呼应未完，必过掌清作手足的割不断。知道再劫未完，苦痛挣扎未完，事情越来越乖，急拆散仍未完，不怕死拯救手足的决不完。代变，人情变，几多美好不破损。台上见，难何见？今天你必须休息，好好脱险。也许静静地等待花都不会开，茫茫然一生千里障碍处，让我破喉呐喊。世界当然未改，却至少有一刻变精彩。关于风了未完，口已风了未完，路途越来越斜，尽头越来越远，只记得跟你攀登的每一寸。时代变，人情变，几多美好不破损。明日见，明年见，今天你必须休息，好好脱险。也许静静地等待花都不会开，茫茫然一生千里障碍赛，让我破喉呐喊。世界当然未改，却至少有一刻变精彩。 One promise 啊，但系我哋其实已经系明年噶啦。不过估可能好多人都继续想唱呢句，不如明年再见啦。 系啊， 我建议当系农历年啦。 得，梗系得啦，真系。喂，嗱，我哋再呼吁电话先，18723888，18723888。 猜猜我是谁？今日我哋题目系讲紧啊历届嘅金针奖得主，究竟佢系边个咧？咁啊，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888。猜猜我是谁？十二点半之后咧就接你电话出街。 我哋系咪继续会有精美嘅农历年卡送俾人啊？ 系啊，贺年卡， 贺年卡， 贺年卡啦！有我哋亲笔签名开晒光嘅， 开咗光，使唔使话用我哋琴日黐咗嗰啲指甲咧，粘住个指甲嚟签嘅个名， 粘住咁样， 系 啊，可以嘅，可以嘅， 冇问题，冇问题。咁啊，大家可以打嚟啦，18723888，18723888。咁啊，补充我一个资料啊，头先嗰餐咧咪食咗320000嘅， 系啊。 咁我见到网上面咧，其实 每人 60000几蚊啦，有人统计咧就话。其实原来全世界都有啲好贵嘅餐厅咧，咁啊列咗十大嘅，咁啊有好啲系美国啊、法国啦，咁啊平均咧每个人咧就系讲紧500或者400蚊美金一个人，都其实都贵噶啦， 3000蚊到啦， 三千蚊几一个啦， 一个人头啦。 咁但系咧嚟到西班牙咧，我就觉得咧即系都几劲，佢咧就平均咧最贵啦，佢预为系1700几蚊美金一个人。 哦，即系接近成万元。 系啦，但系咧，佢除咗有嘢食之外咧， 食西班牙海鲜嘅。 佢有好多表演嘅，即系佢话咧，佢系净系夏天先开业啦，仲有虚拟表演咧、哦。即系我头先一路睇一路计，啊、哦，如果你用32万食，定系宁愿食嗰啲即系万几人一个咧？但系好似 有表演睇， 有表演睇嘅真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派发起或者参与去年民主派初选的人士被捕，消息指有53人被捕，指他们涉嫌干犯香港国安法的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捕的包括協調初選的港大法律學院前副教授戴耀廷，有份協調初選的歐諾軒，以及東區區議會副主席趙家賢。另外還有民主黨的陶謹申和胡志偉，公民黨的楊岳橋和譚文豪等。多名民主派區議員亦都被上門拘捕。消息指本港今日新增超过2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香港寻日新增32宗本地确诊病例，累计有9049宗确诊个案。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话，本港应该发展同其他普通法国家不同的做法。司法機關應該多與內地交流，亦都要聽取坊間有關改革的建議，包括成立量刑委員會，如果認為自有主張就未必吸納到意見。譚耀宗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社會不斷變化和進步，司法機關不可以一成不變。大律師公會副主席葉巧琪在同一個節目表示，同意法律需要與時並進，但是改革需要提出細節和理據。他說坊間提出成立量刑委員會，因為英國、澳洲亦都有，但他認為理由不充分。本港以往的大型司法改革需要社會達到共識才會啟動研究。他又說馬道立早前亦都指出，由高級法院作出量刑指引的做法仍然可行。沙特阿拉伯宣布沙特等4国已经和卡塔尔恢复全面外交关系。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首脑会议在沙特西部城市欧拉举行，与会领导人在峰会上签署欧拉宣言。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在记者会上说，欧拉宣言见证各国强烈的政治意愿和诚意，沙特、巴林、阿联酋和埃及已经和卡塔尔恢复全面外交关系，形容是翻开促进地区安全与稳定的新篇章。2017年6月，沙特等国以卡塔尔支持恐怖主义和破坏地区安全为由，宣布和卡塔尔断交，并且对他们实施并且是实施制裁和封锁。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明日稍后显著转冷，星期五六朝早市区气温下降至8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下午初至到中期天气持续寒冷。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410点，跌239点，总成交金额1,204.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22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34点，跌11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 腾讯控股594蚊升10.5，小米集团33.15跌2.15，美团310.6升14蚊，中芯国际20.7升1.22，阿里巴巴229蚊升6蚊，中国海外发展15.16跌6.4，盈富基金27.6跌1.4。中国海洋石油7.3升2.4，京东集团360.4升21.6，中国移动45.5跌6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3，日元102.76，瑞士法郎0.879，加元1.267，人民币6.458，英镑对美元1.362，欧元对美元1.23，澳元对美元0.777，新西兰元对美元0.726。日经平均指数报27,066点，跌92点。港金现价报18,000蚊，升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6.21美元，卖出1,946.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以音乐说为主题，让学院的青年学生发挥其创造力。 修读视觉传译的学生 ，Hello， 我是李明天，我设计作品是口音乐说，以多一条的线条组成口的形状，线条之中亦都放置了一些音符，再在口中向出一些音符和文字，用 music 组成，正正呼应了音乐说。 十大中文金曲结合青年，展示无限创意。 ithk.hk 网页展出青年创。 疫情以来，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们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不舒服就不要上班或上学，及早看医生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些。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风骚正安有意思问答比赛，在这个时势搭什么危险的？ 搭车搭船搭 lift 搭伞都是危险的。 搭棚啊，要有专业资格的嘛。好了，第二题，这个时势拿些什么纸才可保安全啊？ 有沙纸、银纸、格纸，还有面纸啊，拿完就很安全。 当然是俗称棚纸的五号表格，没有它怎么开工啊？不如听着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的风骚正安短剧。 棚架安全计划要周详，工友生命才有保障。 先奶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啊，咁好纪念品，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行动代号猜猜和是谁？ 我知啊，你哋系丰收快活人啊嘛。 好啦好啦，翻到嚟呢个猜猜我是谁啦吓，我哋今日咧就系同金曲有关嘅，因为咧喂，我哋宣传下十大中文金曲几时开始啊？ 就系、1月16日晚8:00，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电台网站吓同同步会 同步直播播，冇错， 系啦，到时会公布咧各个奖项嘅结果。 系啦，咁啊，所以梗系要温故知新啦，我哋要了解下咧历届金曲咧曾经颁过一啲咧即系好有份量嘅奖项啊，特别系呢一个金针奖， 系啊，金针奖啊， 桂花田话佢嘅毕生奋斗目标就系想攞到电台金针奖， 系啊， 系啊。 台金针奖 可唔可以颁到俾佢啊？ 系银针粉嚟 嘅 啫， 系啦，都得嘅。 金针鱼蒸鸡， 金针鱼蒸鸡真系。O K， 喂，系 啊， 嗱，点啊？我买1872388，1872388啦，好多届嘅得奖嘅名单咧，咁啊，睇下你估唔估到，我哋讲到边一位啦吓。 好， 电话旁边你系边个？ 嗯， 系啊， 系你啦。 边位啊？ 阿丽。 阿丽， 你好， 你好， 猜猜我是谁？ 你好啊，阿丽，你揾鹏仔啊、豪仔啊，定系田咧出题目考你，定系你考我哋啊？ 系啦， 你考我啊， 好啊， 阿田 啊，阿田， 好啦。既然你有个例子，咁我都想揾个呢个得奖嘅金针奖得主。 有个例子啊， 都有 咁好容易嘅啫。 啊，但系你话容易啫，都有两位 啊，好 啊， 是好啊，起码都有两位啦。 咁会错噶，估错噶。 我唔系真系唔知佢。 你俾啲贴士佢啦。 好啦，咁呢个奖咧系即系好诶，即系冇办法啦，因为追班嘅。 O K。 咁因为咧佢就细细咗啦，喺嗰阵时候，咁、所以咧嗰阵时咧就话追班俾佢，咁就由佢两位啊。阿哥哥啦，同埋细佬咧，就系上台一齐同佢领诶领呢个奖嘅。 系系，估估到， 有味道啦。 边个边个？ 系啦， 邓丽君。 小城故事多， 在身边路虽远。 甜蜜 系啦，当年咧就要请咗啦，刘娟娟同埋何丽丽小姐咧就要颁呢个奖嘅，咁啊由佢嘅哥哥啦，同埋细佬咧一齐代领噶，啊系啊， 恭喜你，中唔中意听邓丽君姐姐嘅歌啊？ 中意啊！ 系啊，你最中意边首啊？最中意边首？ 好多 好多啊，肯 定系啊， 好多真系。 你要唔要哼两句啊？ 我识听嘅就唔识唱。 你识嘅，头先阿鹏仔都哼咗两句。 呢个 月亮代表我的心， 人生路最好听。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啲温柔都正到爆啊！真系。 系啊，好啦，邓丽君姐姐， 啲温柔都有唱过嘅佢。 有 有 有 有 有。系啊，好啦，呢个就喺第十八届1995年嘅得奖者嚟噶吓，恭喜晒！你会收到我哋嘅精美年历啊，我哋亲笔签名开光噶吓。 唔系，唔系年历嚟嘅，我啲。 年 卡 咋，跟住年卡 力嘅， 系啊 ，OK， 冇力嘅， 系啦，好啦 ，Thank you， 拜拜，拜拜，嚟，好嗱，我哋秉承呢个宗旨咯，一开股咧，我哋就好似即刻出嗰个 effect 咁样，即刻唱嘅， 即系唱唔唱到啊？ 好啊，试下啦，就系，好啦， 佢唔系歌手嚟嘅，但系 唔紧要啦， 咁你佢都有作品， 经典作品咯，系啦，好啦，你系边个？ 边位？ 猜猜我是谁？ 你好， 系早晨， 早晨，系你好，你好，黄太系咪啊？ 零 哦，零太， 零太， 咁你想拣啊？程振鹏定系曾志豪啊？ 鹏仔， 鹏仔， 好啊，咁啱得咁巧咧，我呢一位嘅金针奖得主咧，就同阿田头先嗰位咧，个情况差唔多嘅，佢都系咧系追班嘅，咁系当年咧得呢个奖嘅时候咧，佢本人咧都已经唔在世嘅啦，咁亦都系由咧佢嘅屋企人咧系代领嘅，当时喺台上嘅，咁呢一位咧。金针奖嘅得主咧系男士嚟嘅，佢嘅名字有三个字嘅，咁佢系一位系，你想估阿玲嗱阿玲太， 系咪陈百强啊？ 唔系，跟住仲有一个 tips 咧就系、是，佢系一位填词人嚟嘅， 我知边个， 系啦，佢一位填词人，佢有一个笔名嘅， 系 洋葱头， 好出啊呢、這个。 林振强， 冇错啦，来日纵使千千阙歌，太阳星辰拒绝再换，全部都系佢嘅填词作品嚟嘅， 好多好多啊， 系啊，佢话好听啊，灵太话好听啊， 阿林振强作曲好听啊， 佢话我唱得好听啊，灵太，哎呀，俾个飞吻你啊，妹，哇，做得好好啊，你真系， 你想即系早啲集住你，唔好再唱嘅，哎呀，好好听，好好听， 好听，系我都觉得系，好食，唔使再煮啦，好食，系啦，啲饭好食，系啦， 就系咁啦， 系啊，恭喜你啊， 玲太啊， 系啊，就系，系啦，林振强， 林振强喺第26届嘅金曲嘅时候咧，系获颁呢一个金针奖嘅， 咁边个上去帮佢颁奖啊？ 当时系佢嘅家姐林燕妮， 林燕妮 领嘅， 系啊，咁佢真系太多出道嗰啲叫做代表作啦，咁出道日期1981年啊，咁所以头先我讲嗰啲千千阙歌啊、太阳星辰啊、叫再换啊，数唔晒噶啦， 总 之洋葱头啊，真系令人哋真系好怀念噶， 系啊， 特别系佢对某一啲艺人嘅点评咧，而家成日都 look 翻出嚟噶， 系咩？仲有噶？ 有啊，啲人成日都会 look 翻咧，就话啊，任何场合只要你见到嗰个艺人出现咧，就会知道系代表咩低俗啊、胡闹啊，同埋咩品味降低咗咧。 代表嚟， 又好厉害噶，总之佢好犀利噶，真系。好，我哋继续听下位听众咧，边个？ 你好， 嗨， 空手快活人， 空手快活人， 系 啦，你好啊， 点称呼啊？ 姓冯啊。 冯女士你好。 是啊。 是啊。咁啊。 是啊。 你要揀曾志豪啦。喂、 啊、 我呢一个呢金针奖得主呢咁就同头先嗰啲唔同啊，因为头先呢有。嗯有好多位咧，都系嗰啲叫做离世嘅，但系呢个唔系嘅， 系在世嘅， 系啦，获奖嘅时候咧在世嘅，咁咧嗱，我俾啲 tips 你咧，就1985年嘅时候嘅，1985年嘅时候， 1985年好早嘅 喎，系啊， 好早期喎， 好早期噶，咁咧就佢其实有呢几年咧，大家间唔时就会见到咧，佢就开演唱会，咁啊，大家都好期待嘅，佢每次一开亲演唱会咧，无论系佢自己即系单独演出啦。定系近呢几年咧，佢就会拍埋咧另一位咧都系乐坛嘅前辈咧，就一齐开演唱会咧，啲人都系听到津津有味嘅，真系。 即系之前成日只开演唱会， 又近呢几年咧好系啦，就同另一位咧即系朋友咧就搭档嘅。 哦， 咁啊嗰个都系好经典嘅乐坛前辈嚟嘅，所以两个都系好分量十足嘅。 分量十足。 咁咧就佢就你讲啊。 有冇 tips 啊？tips 咧，佢最近咧喺疫情期间咧，咪大家都开唔到工噶嘛。佢咧就系、是、率先就喺嗰个叫做海旁嗰个位置度咧，就 开。郭富城啊？ 唔系，佢再早过郭富城。 许 冠杰，冇错啦。 Sam 虚系啦，喂，我讲咗啦，你起音乐啊？嗱，我讲多次，许冠杰 最紧要好话。 我愿台上午夜明月 系。系啊，系咯、啊， 最难忘啊，唔系呢度，唔系，系啦，冇错， 半斤八两， 系啊，半斤八两，哇，犀利真系， 打工仔啊， 太多系啦，咁、当时，你讲， 你点唱噶？ 铁 塔 灵 魂 系，铁塔， 佢想点歌啊？而家 望不见本人， 尖沙咀相识， 尖沙咀苏轼， 系啊， 音乐 佢老豆勤力惯，响街市卖鸭蛋。日本娃娃，佢对眼特别大，仲有尖尖嘅阿爸，呢啲太容易啦，真 唔系啊，打咗《英雄传》啦，系嘛？ 落手， 即刻嚟！ 我哋全部都识， 我哋全部都识嘅，真系系啊，系啊。咁啊，当日咧，1985年啊，第八届十大中文金曲金针奖得主咧，就许冠杰歌神啦。咁啊，系周文怀颁俾佢嘅嗰阵时系，系啦。咁啊，恭喜晒你， 系好啊， 多谢你啊， 我哋有贺年卡送翻俾你吓。 系啊，嗱，点啊嘛？1872388啦，我哋唱得好高兴啊，你亦都估得好开心啊，系啦，继续打嚟187238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东京边个唔想去啊？充满疑虑的环境下 ，Joey 话呢首新歌是悲观地乐观，借用东京的良辰美景，提醒大家活在当下，珍惜每一次相聚的时刻。作曲由 Joey 而家上 DJ 嘅 Harwin， 填词黄伟文，编曲 Harwin 何炳信，监制舒文。上榜四个星期，今个礼拜上升八级，嚟到中文歌曲龙虎榜嘅季军位置。容祖儿《东京忍受》。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每寸发肤彩 着我，梦太多，但身软石头座，但我魔境更多，令我多么怯懦。停低都很恐怖，离开都很恐怖，任我怎兜转都是骨头肉，逃走都很恐怖，回睇都很恐怖，连五官封闭偏发觉有更糟。如果这么恐怖，何苦这么心怒，就两手给起心事，目前提步企高。 自己隻骨好像威化咁样断裂，真系好惊噶，所以呢个系发梦啫。陈建安嘅《噩梦经》啊，吓，一八七二三八八，一八七二三八八，想同你重温下十大中文金曲啊，我哋经典嘅呢一啲金针奖嘅得主名单啊， 吓。系 电话旁边又有你喺度啦噃，你系边个 ？Hello，Hello， 阿玉啊， 阿玉，阿玉你好啊， 多谢 支持。系啊，你想拣彭浩田边个？ 系啦， 啊，桂花田啦、 啊。好 ，OK， 好啦，呢位咧金针奖得主咧，佢又唔唱噶噃。 哦， 吓、 啊，但系唔唱啊，但系佢又好多人陪佢唱噶、啊。 唔唱有好多人陪佢唱、啊。 唔系，好多人唱佢嘅作品。 哦， 系啦，咁咧佢咧就见到佢嘅样咧，系好尖，即系好有礼嘅。 好斯文嘅， 斯文淡定嘅，好细细粒嘅， 细细粒。 但系佢揸起嗰支棍仔出嚟，哇！ 你讲咩啊？咩棍仔啊？你讲咩啊？ 佢啲指挥嘅，咁咧 做指挥嘅， 指挥棒。 咁咧嗰啲指挥棒，哇！就冚冚声噶啦，因为佢出嚟嘅作品咧，嗰啲音乐咧，哇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咁样，好犀利嘅，系啦，咁佢亦都系我哋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嘅第一届，即系喺第四届，但系佢第一。第一个嘅金针奖得主， 系嗰阵时系叫最高荣誉奖噶， 啊系咪啊？吓 ，OK， 系啦，都系最高荣誉啦。 喂，颁奖俾佢嗰个唔系本地人嚟噶， 系啊，日本人啊， 好犀利， 系啊，好犀利啊！想当年嗰啲颁奖嘉宾， 系啊， 三个字， 系咪男人嚟噶？ 系啊， 系。 佢 矮矮细细粒嘅， 系 佢 有好多作品咧，都系譬如嗰啲武侠 啊， 好经典噶， 几乎想当年嗰啲叫 电视剧 嘅 包办晒 啊主题曲嗰啲啊电视。 顾家辉， 冇错， 好多作品啊，辉哥。 是你和我， 咦？你唱歌啊？ 唱歌嘛？ 请听埋你唱歌啊！其他也是你和我。 是否世事常变？ 系啦，真系好多个作品咧， 我哋大家再狮子都系佢噶，真系。 屠龙刀， 无以天年，系万水千山，中华得得得， 喂， 好多都系嗰啲小李飞刀，都系啊，都系啊。 难得 一身得好本领。 阿旭系啦，咁讲下佢哋唱咗好多只。 系啊，冇错，系啦，顾家辉老师啊，咁当时颁奖俾佢嗰个系边个嚟嘅咧？ 系啊，五轮真功，犀利啊！ 五轮真功我唔识唱， 特别啦。 五轮真功唱咩？ 冬日友好啊， 系啊。 喂，嗰阵时劲，即系搵翻嚟嘅嗰啲 颁奖嘉宾系 颁奖嘉宾，好厉害，好厉害。 咁你颁到最高荣誉嘅奖项，系咪先？ 系啊，冇错。 OK， 恭喜晒阿旭啊！系我哋得到我哋嘅只三个签名嘅 年历 卡啦， 贺年卡。 年卡真系唔系年卡， 系啊 ，OK OK，thank you， 拜 拜，多 谢阿玉，系啦，好啦，我哋再听下一位听众电话啦，你边个？ 系你好啊，喂，都快活人， 喂， 猜猜我是谁？你系边位？ 阿 Man， 阿 Man， 系你想揾边位啊？ 猴仔定系鹏仔玩呢？ 猴仔。 豪仔， 冇问题，冇问题。嗱，咁啦，呢一位朋友咧，佢就系、是、颁奖俾佢嘅时候咧。嗰、那個頒獎嘉賓好勁嘅，我想先咁樣去介紹。 有啲位頒獎嘉賓唔勁咧？ 唔係嗰個勁咧，頭先我有啲係樂壇啊嘛，譬如五輪真功嗰啲係樂壇啦。咁但係呢一位咧，佢頒獎俾佢嗰位嘉賓咧，本身就唔係樂壇人物嚟嘅，但係咧就有好多呢一啲金曲嘅作品咧，其實係由佢嘅小说里面咧就幻化而生嘅 小说 系啦，咁咧所以颁奖俾佢嗰位嘉宾咧，唔系佢嘅估佢啊，我先俾个答案你先。 即系颁奖嘉宾， 颁奖嘉宾系茶大侠茶良庸， 系啊， 系啦，咁咧颁奖嘅朋友已经系咁殿堂级啦， 系啊， 咁当时拎呢一个奖项金针奖嘅咧，佢系女歌手嚟嘅。但是佢个名字呢其实亦都系好武侠小说嘅。 哦，都系啊。 佢个名好武侠小说嘅。但佢武侠小说呢，我俾个贴士你，就唔系金庸嘅作品嚟嘅。 哦，系啦。 系啦，嗰个女歌手个名呢系好武侠小说嘅，但系佢系嚟自古龙嘅另一个武侠作品。 好多时呢就喺呢个喜庆场合呢都要需要唱佢嘅歌嘅。因为 喜庆场合 系 啊， 佢 喜庆场合， 即系尤其是新年啦，系啦， 徐小凤啊， 冇错，犀利犀利犀利， 热烈地弹琴， 热烈地唱， 系啦，嗰个入声啊，喜气洋洋咯， 系啊，真系啊，嗱，嗰阵时颁奖俾佢真系茶大侠啊，茶良庸啊，佢系1989年嘅嗰一届第十二届嘅金针奖嘅得主嚟嘅，真系。 咁啊，即系你话小凤系咪即系讲陆小凤啊？ 系啊，陆小凤，所以你觉得小凤姐个名咧？其实是好即系 好武侠， 好武侠小说噶。只不过即系当时我都唔知系咪有关咧，颁奖俾佢个咧，就系啊茶大侠嚟嘅真系。 好，我恭喜晒阿 Man 啊！ 恭喜晒啊 Man！ 恭喜晒，恭喜晒， 拜拜！ 多谢你。最后有冇？ 冇啊！不如我哋自己玩一个啊！ 我俾你啊，你两个估唔估好咧？ 试下。 点解唔估啊？ 你两个估啊，我呢个啊。 好啊。 好嘛。 好啊。 嗱呢一个咧就话同样嗰个颁奖嘉宾咧好特别嘅，特别到咧唔系属于呢个音乐界嘅或者娱乐界广播界嘅，佢系政界嘅。 呢个颁奖嘉宾。 系啊。 颁奖嘉宾啊。 当其时咧就系嚟自呢一个咧。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嘅特派员， 系、曾经我哋系有一啲咁嘅界别嘅，完全唔同领域 嘅。当年呢位嘅颁奖嘉宾咧，佢颁俾嘅金针奖咧，佢嘅得主咧，呢位得主系一位女士嚟嘅，系啦，系一位女歌手。咁佢咧都德高望重嘅，佢亦都咧涉猎咧好多唔同嘅艺术范畴嘅，例如我哋中国嘅传统嘅一啲艺术啦、表演啦，咁啊呢位嘅女歌手三个字嘅， 莫说青山多障碍， 上山上青峰， 英 姿焕发，秋风秋雨。 受 杀人，哇 ！online 我主啊，倚天屠龙记， 劲嘢啊！你一直啊， 劲啊！呢个真系 online 噶啦， 系啊， 汪阿姐啊， 冇错啦。咁所以不如就用汪阿姐咧呢一个得奖名单咧，咁啊结束我哋今日嘅节目啦。 含恨，莫 哦， 真系， 仲有一句噶，再哦啊， 含含 哦， 呼得唔得啊？ 呼都得嘅，都得嘅，真系吓。喂，咁啊，所以金曲奖嘅得主，当然我哋数唔晒啦。咁啊，我哋密切留意住咧，我哋仲有电台好多唔同嘅宣传声带啦。1月16号啊，记住要睇， 夜晚8点钟。 系啦，咁我哋听日再见啦，拜拜。